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早晨，朝早六点十分的时间，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早上亦都有白权浩陪住各位听众在星期一的早上。今天就是来到2022年的2月14日星期一来的。朝头早的时间大家都要精精神神，就算你是在家工作在家工作都好，都要准备定的心情。在家里做事其实又不是特别他条的，都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处理，特别有很多原本的公司可以很快去做到的事情，可能在家都要兜个大圈啊，用更加多繁复的步骤才可以完成得到。在外面1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2%。 今天早上呢，比早一两日呢天气就稍凉了一点了。早起身的你呢，可以披多件褛，吃下一个温暖的早餐，然后才开始精精神神的一天。早晨啊，直播室里面有白元浩小白陪着各位听众一起身。 晨光每日一格， 人同人之间最讲的就是承诺。不过承诺再多但是做不到的话，其实也可以叫做是一个谎言。看看这个谎言是靓定是不靓，即是不是美丽的谎言定还是丑陋的谎言。有很多时呢，我们会因为一些回忆成为了我们很重要的一种力量，去到坚持人和人之间的一种的联系。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今天2月14情人节，在爱情上都是回忆。不过呢，有时候回不到去的感觉也都就是无谓的坚持。所谓最难忘的，其实可能是你从来都未想起过，亦都是永远亦都不会忘记。可能有时候我们也都感觉得到人情的冷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好像变得更加微妙的时候，可以想起当初当你自己展开一段的感情，或者展开一个工作，你那个对自己许下的承诺，今日又是不是真的可以继续做得到呢？ 赠你一吻或许容易，唯独你是那么特殊，令我鞭策自己反省几多次，艰苦也要为你坚持。没有给你什么奇遇，还是庆幸有种自然，无论未来日子翻起几多风雨，紧握这个爱字，贫富生死也好，亦是极其愿意。只知道是时候拿着鲜花 将心爱预留在梦世之下，共你漫游在天边，看着低洼，想起我俩在某天白头，无穷牺牲也不怕。青春倒转，只等一个弱势，而我竟这样无知，只知道是时候拿着鲜花，将心爱预留在梦世之下，共你漫游在天。信万人面前跪不下，共你历练曾新鲜，吃尽风沙，厮守到老亦毫不惊讶，身份也是时候期待变化，因准我用承诺。想动摇我，我怕什么？听清楚，同心如死好吗？ 早晨嘅时间6:16，同你再望一望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上清凉，以及有一两阵雨。夜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18度啦。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嘅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天气清凉。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以及咧亦都有几阵雨噶。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搵嚟周柏豪嘅《我的宣言》，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6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起出门口，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喺香港，10个打工仔里面，可能有10个都会觉得自己压力好大。就算平时突然之间出现心跳异常、心口翳痛、疲倦、乏力等等呢啲症状咧，都可能会以为自己不过系神经紧张啫。有心脏科专科医生就话。其实心跳异常往往是心房颤动来袭的先兆，如果未能够及时对症下药，患者有机会因为心房颤动导致血液没办法正常地输出心脏，滞留并且凝结成为血块。若果血块脱落而且堵塞住脑部的血管，就会造成中风了。 而且情况会比起一般的中风更加严重，绝对不可以忽视的。心房颤动是最常见的心律不正疾病，原因很多时都是同高血压、冠心病同埋各类心烦病变或者是内分泌失调有关的。至于生活上面，如果有肥胖或者是压力过大这些问题，亦都会增加患上心房颤动的风险的。可惜心房颤动的病征不算明显，而且同压力所引致的紧张反应是很相似的，很容易令人混淆以致到延误治疗。医生就建议大家，如果一旦有怀疑，发现持续出现心跳加速、心口翳闷、疲倦、头晕等等的症状，就应该要及早求医了，最好就可以做一个详细的心脏检查啦。事实上，心房颤动其实都不单只是心跳得又快又乱那么简单的。当心房出现颤动的时候，血液就没办法正常输出心脏，滞留的血液就会形成血块，如果血块流向脑部，就会造成栓塞，引致中风了。根据研究显示，心房颤动会增加五成缺血性中风以及三成心脏衰竭的风险，因而心房颤动引发中风的并发症比起一般中风更加严重，危及健康的同时亦都会为患者带来极大的心理负担。医生就说了，治疗心房颤动的药物其实是很有限的，加上药物只是可以有效地降低中风的机会，不过它的副作用就一点都不少了，病人需要定时抽血检查来到调整药量。不过可幸的是，随着医疗的进步，近来用来治疗防颤的新一代抗凝血药物已经大有改进了，防止中风的效能亦都提升了，副作用亦都少了，所以患者亦都不需要再严格地戒口或者控制饮食，亦都不用定期去到医院进行血液检测和调校药量了。不过亦都有些患者没办法食药的，咁佢哋就要考虑进行左心耳封堵手术，将左心耳嘅开口封闭，避免血块形成或者系脱落。医生就重申，无论药物抑或系手术，治疗都各有优点同埋限制嘅。医生会因应病人嘅实际需要，帮佢哋一齐选择合适嘅治疗方案。病人唔需要过分担心。不过就建议高危人士最好每一年都做一次详细的心脏检查，那就可以防患未然啦。 不呼吸，多想消失，全息的抑郁，攀高一级，再高一级，天天都追逼我，终于沾湿，渴望你的心，你的心，永不变的标志，加冕，加冕，不想被称得意 ，K-pop。Kind of pop， 这比较怎可以不偏不倚？几多 like 数先算应答？几多次笑逼我屈身？几多生死先我哭泣？几多苦笑使我抑郁？变一颗渴望，尽做大路，变心火独梦，逐步每步。以一首歌曲数百个字，自我力量用力收，成名或寂寞尽力收，留言和辩论落力收。台前和幕后合力做，扫到那落叶落尽上再扫，继续扫，要命扫，一百度，怀心无叶报，看镜里自有线报，在对抗烟吐露，我看到心灵藏蓝图。出口已看到，如何能逃？如何能逃？在上社交平台披露，如何能逃？如何能逃？才回望十岁旧时肥仔，方知爱接返童年时，追寻何时？欺凌何时？才就会一条门时，打开伤口，细意探视，令我顿用力做，怀疑和懦弱尽力做，灵魂和内脏落力做，童年和现在合力做，到那幻 在画面上再拖，继续透，变薄薄，怎么到才知根本我试图。 6:24啊，跟住一首歌曲《镜中镜》。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星期一啦，梗系想听翻啲开心少少嘅事，起码听完之后，大家都会觉得，哇，人间真系充满住爱，特别咧系今日啊，情人节啦。要有爱咧，咁啊，梗系要知道一啲咧，就系有关于啊身边伴侣或者大部分嘅人嘅一啲嘅调查，啊呢个都几好嘅，可以令到我哋咧今日啊无往而不理。情人节啊嘛，系咪？好啦，咁有机构咧就做咗啲调查，咁啊话到啦，虽然肆虐底下节日嘅气氛咧就比较上浮咗少少，咁但系咧都不减啊，大家咧就去为自己嘅情人咧就送上一点一点嘅礼物嘅。啊，结果显示咧都有啲啊真系弊家伙嘅礼物嘅，包括咧嗱喺情人节上面啊，如果你都是送口罩或者酒精搓手液呢，咁成为了今年的情人节啦，咁根据推算出来的呢，根据呢个调查显示最差的礼物啦。他们都有话到呢就不想收到啊，有分别啊 ,41.3% 的男士以及呢就 58.9% 的女士表示呢就不想收到偶像歌手周边产品作为情人节礼物。情人节最重要大家都是有个心出来呢，去到就是表达少少的心意。有时未必一定要都很高贵啊或者很昂贵的礼物的。咁有三成的受访男士希望收到呢就电子产品作为礼物。其次呢就是 DIY 手作的礼物。其实 DIY 手作礼物我觉得都挺好啊。第三名呢就是一些衣服啊鞋啊。咁又话到有四成受访嘅女士想收到 DIY 嘅手作礼物，咁啊有时间嘅话咧就可以整下都几好。不过咧今年有个问题就系你想去 workshop 咧就做啲 DIY 嘅礼物咧，似乎 workshop 咧都因为呢个限聚问题冇开，咁所以咪有啲头痕同弊翳咯。 即使你不再问，妄想在过去事发中幸福可再生，困每次想知你没若，若果你没离场，如当天我没协助逃脱我胆敢默祷等你跳跃晴空般的协觉，谁复百行这一趟，日月又交替后消费够聚众，赢得没有你够快乐，微笑的街会人天和云，那一场爱恨是为无悔的天真，太慢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清凉及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清凉，今个星期中后期风势颇大及有几阵雨。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教授， 如果大家是要同心协力同政府一起咧，去建起呢个围墙，去堵截呢个 Omicron， 或者系将佢咧系截断嘅话咧，其实就当然第一自己系要戴口罩啊，勤洗手啊，吓少去呢啲人多嘅地方。第二咧就系打针啊，吓。因为咧，刚才我都讲啦，虽然而家我哋都睇到都好欣喜，因为咧我哋嘅接种率咧其实系上升嘅，咁所以咧就系我哋都呼吁大家系打针。而第三样嘢咧系可以做嘅咧就，当收到我哋嘅强制检测公告之后咧，因为当而家仲有潜在嘅传播链，而我哋嘅追踪继续咁去做咧，即系话呢一啲有确诊嘅人士咧，佢可能曾经系去过呢个地方吓，亦都有安心出行嘅一个指示，咁。大家就要盡快咧，係出嚟咧，係做檢測先至得。 香港電 台同你一齊全城抗疫。 今時今日，網絡詐騙陷阱多羅羅，無論係交心網友叫你跟穩賺貼士買賣股票，定係以偽冒網站或電郵偷取你嘅身份登入投資户口，一唔小心分分鐘俾人呃曬副身家。网络陷阱有好多种，只要时时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骗专家。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做完打磨可以抌咗个呼吸器。 咪住，你呢个系好多次使用嘅呼吸器嚟噶，唔使抌。 唔抌？咁点清洁啊？用酒精抹，用洗洁精洗啊？ 你讲乜鬼啊？ 洗完之后点整翻干啊？晒干、晾干定用风筒吹干啊？ 不如你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美健康康》节目时段内嘅二台话你知，今集会话你知点样正确使用呼吸防护设备。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给你 好啦，朝头早6:38，咁啊出边14度，诶、哇，14度都寒寒地嘅，问阿 Kitty 有冇冻亲先？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哦，今日突然间凉翻，真系。 其实我想话，寻晚都已经翻风噶啦，寻晚我即刻闩咗啲窗啊，我唔知系咪中间吹落去，吹到我屋企个方位咧。我觉得寻晚食完饭嘅时候，即系想啊打开个窗，即系唞下气咁样咯。哇，跟住咁大风嘅咁。咁原來話尋晚開始就有啲轉涼嘅跡象，所以今朝咧都係非常清涼嘅。 係啦，如果大家即係朝頭早嘅時間咧，就諗住打開窗户咧，就可能會 feel 到哇涼風一陣陣，同埋朝頭早咧好多時我間房可能比較暖啊，跟住咧一起身嘅時候，發覺張窗户咧都係濕曬，我就知道哇，出面又應該都好凍下啦咁樣。 哦，同埋咧，尋晚有少少落雨添啊。 哦，系、哦， 我个区系咪啊？ 系啊， 系咯、 啊， 系咯，同埋都有少少落雨、 啊， 所以特别有少少冻嘅感觉。喂，我唔记得同你讲，今日情人节快乐喎、哦！ 系啊，情人节快乐啊！的约会。好无聊。 准备好未啊？准备好未啊？ 未啊！ 净系喺度傻笑咩事啊？ 因为未准备好啊。 唔使翻屋企啦，你做完节目系嘛？ 系唔敢翻屋企啊？ 唔敢翻屋企啦。 唔系唔使，系唔敢 啊？我识嘅小白之前都系好有准备嘅。 系啊， 你点会失策啊？ 今次咧就要。想下计咯，睇下有冇办法，即系临急抱佛脚噶。 吓，临急抱佛脚？ 系啊，因为今次真系冇乜点样准备啊。星期六日嘅时候，你知而家啦，因为我咧就留咗喺屋企咧，就凑小朋友，咁啊变咗咧就出唔到去咧，就搜罗啲嘢翻嚟，同埋咧我又唔系好想带住细路仔周街走啊。 哦， 系啊， 咦，我正想就问啊，当你有咗小朋友之后嘅情人节同未生小朋友之前嘅情人节系咪都有分别嘅咧？ 个分别好大啊！你未有小朋友之前咧，你可以好轻松自在就去准备定你嘅情人节礼物啊嘛。就以今年为例啦，我要准备我嘅情人节礼物咧，我都觉得系 都话你有准备啦， 唔系系我想要准备呢个情人节礼物嘅时候咧，我就发觉困难重重啊。因为呢、要用时间。 哦，你惊小朋友讲咗出嚟。 唔系啊，系因为真系要照顾住小朋友呢，你发觉冇乜时间自己腾空出去搜罗呢啲嘅礼物啊。 哦，所以呢个时候网购就帮到你啦。 系啊，网购就帮到我啦。但系呢我又即系。嗱，我系男仔，你系女仔，讲开先讲埋，唉，反正都系啦。其实呢我觉得买礼物俾女仔呢好难、啊。因为咧，而家呢个年代嘅女性咧，基本上第一有自己经济能力啦，第二就系、普遍嚟讲咧，其实你噏得出嘅嘢咧，佢都已经有噶啦。 吓， 咁所以咧，我觉得即系买咧系都几伤脑筋，花又送过啦，朱古力又送过啦。嗱、你话买啲 冇人可以重复嘅， 可以重复，俾人感觉闷啊嘛，你唔觉咩？ 嗱，我自己都觉得啊，你。但一半啱啦，即係而家好多人即係你話啊買啲咩俾你，未必係從你嗰個實際需要去出發啦。因為如果你真係需要呢，可能你自己都會已經買咗啦。咁、但係呢啲位咪就係睇你細心嘅位喺邊度囉。即係譬如可能會唔會有啲嘢佢平時唔捨得買，又唔係話即係十分之最實際嘅，即係唔係叫你買啲家電俾佢嘛。咁所以睇下你平時有冇留意佢講嘅嘢囉。同埋譬如你話花朱古力呢啲，咁我又覺得未必淨係送一年就可以拜拜㗎喎，即係你第二年都可以繼續送花同埋朱古力 喎。咁我又問啦，如果朱古力同蛋糕作為一個女士嚟講，你覺得收邊樣開心啲啊？ 我中意啊！其实两样我都中意，两样甜食我都中意、 哦。 我中意朱古力咯。如果你问我， 参考一下先。 系咯系咯，花你买咗未啊？ 花呢我冇买啊！ 我唔逼你啦，我唔逼你。 因为我有谂过买嗰啲电子产品噶。 哦，电子产品啊。 系啊，但系 电 唔系系啦，但系电子产品咧，哇，真系冇嘢缺、啊。电话又有啦， 真系幸福啦。 即系你上年咧，我已经上年情人节我送咗个风筒啦。 我知道，系啦，呢个值得表扬啦。 就是已经送咗风筒，咁今年又冇理由再送风筒，谂唔到要咩喎。咁啊， 即系呢款风筒咧，每年情人节都会出一个新嘅颜色。 系啊，你知唔知道送风筒呢、這个這个 idea 咧？我讲过俾好多男仔听，个个男仔都觉得喂呢、這个真系必杀嘅一个礼物嚟噶，你知唔知啊？ 我知道啊，好多人即刻学你啦。 系啊，咁而家大家都头痛啦，大家送完风筒真都唔知送咩， 系咪啊？ 原来只系顶到一年，咁啊搞 到 今年都唔知点好，两手平平两梳蕉。学你话斋，一系朱古力啦，系嘛？ 吓，唔系咁你可能 心意啊，心意啊， 去煮餐饭都系心意嚟噶嘛，亲自下厨，你煮嘢又好食，系咪？ 街市多菌啊，我惊。 唔准揾藉口啊，系嘛？我觉得咧，礼物大份细份或者贵定平咧都冇所谓嘅。咁我咁睇翻你隔篱嗰个，佢在唔在意啦？即系如果你佢都在意啲仪式感嘅话咧，可能即系你买少少嘢俾佢，即系氹下佢开心咁样，就算一盒朱古力，可能佢都会觉得你同佢庆祝紧啊嘛。 哦，好啊， 系啦，唔好完全冇嘢啊，唔好完全冇嘢啊。 有你呢句咧就安心好多，点都有啲仪式感嘅嘢，系啊， 系啊， 我转头就起个坛噶啦，你放心啊，我 整个炖蛋都要啊，咁啊， 系炖蛋都好啊，即系所谓物轻情意重，千里蒸炖蛋， 做啲你冇做过嘅嘢咯，系，祝你好运啊，小白， 大家， 我唔影响你工作嘅心情啦，你放咗工，你再慢慢谂啊， 各位男士都加油啊吓， 好 啦，转头再倾，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 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崔神厨师话你知，娱乐崔智友，办公室心理学，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 晨光百科 Kitty 又讲得轻松啦。情人节嘅嘢咧，真系男士啊，真系头痛啊！唉，都唔知点好。因为我系情圣又几好咧，谂就谂到。好，唉，啲题外嘢唔讲啦，讲翻晨光百科。哎呀，阴公，今日揭下揭下，又系同情人节有关。喂，情人节到底点嚟嘅咧？原来以前咧古罗马嘅时候咧，有一个悲剧出现先嘅。咁啊，都系由一啲咧处死啊呢啲咁样嘅事情開始咧就有情人節嘅原因就係因為咧咁啊喺呢一個西元三世嘅古羅馬皇帝啊咁啊分別咧就喺不同年份嘅二月十四日咧就處死咗兩名嘅男子咁啊羅馬教會嗰個以前咧就話到啦啊呢兩位叫做被處死嘅叫殉道者啦。咁可能佢哋自己又有啲可歌可泣嘅故事啊咁样，于是乎就喺呢一日咧就定为咧就情人节。好啦，咁以前嘅情人节咧就冇咁多温馨浪漫嘅嘢嘅，系因为佢哋咧点解咧？佢哋原来违反咗咧就系禁止年轻男子结婚嘅规定，秘密同人征婚，所以咧就会惹嚟呢个杀身之祸。好啦，咁啊辗转啊过下过下啦，咁啊经过咗好多年之后咧，啊发觉咧喺呢一个嘅欧洲方面啊，咁啊首先就开始将呢一个故事咧就浪漫咗啦。啊情人节喺英国同埋欧洲地方亦都越嚟咧就越受欢迎。中世纪嘅时间咧就 hit 啲咩咧？啊呢、這个今日都可以各位男士用下、啊。原来当年咧就中意送嗰啲叫做 card 啊 ，card 啊有啦，画又得 print 又得，系咪？咁啊买都得嘅。中意送卡咁啊！如果你今日谂唔到送咩，你就送张卡俾佢，就讲个故事俾佢听。以前啊，呢个中世纪啊，情人节就系送卡。我今年咧就系特登准备咗呢张卡，咁所以咧而家快快手起身画啦吓。好啦，今日除咗随住呢个十九世纪工业革命之后咧，手工卡咧亦都被呢个工厂制造嘅卡片咧去到取代啦。咁所以咧，情人节卡啊本身咧已经系一份礼物啊。我尝试将佢合理化好啦，咁当然情人节咧亦都可以送下花啦，送玫瑰花啦。我点解送玫瑰花呢？原来都可以即系追溯到1700年代，当其时咧，瑞典查尔斯二世啊，将波斯人嘅花语就带翻嚟欧洲，整个嘅十八世纪咁啊，啲女士都好热衷于哇花语嘅字典，哇花语啊，即系朵花代表啲咩呢？哦，原来就讲到咧，玫瑰系爱神。维纳斯最喜欢的花，所以呢、啊、原来也都代表了情人节的。今年呢情人节、哎、搞定，好彩有晨光百科命中注定揭这一版是啱的，就说呢、啊、准备花。花不多物轻情意重嘛，是不是、就是、一心一意，一心一意现在拿个一字一支，然后就准备一张卡，今年的情人节无往而不利、啊。 仍送他，校服已经湿透吧，何解享受狂风雨打，言语间轻扫面庞雨花，让瀑布中的两人乘机逼近一下，他也许如遗愁，如无人小子轻轻叩，为何我越接近时而四目更紧凑，同学在两旁说笑话，难发觉古怪吧，我还会间中伪装惊讶，男同学过来说笑话，才惹我讨厌吧，人专登山脚踩藉着这刻一起过和温功课聊天，赞他离去吗，相约共同午餐，就是我多么牵挂，从不敢吻一下，他也许如遗愁，无人小子轻轻叩，为何我越接近时而四目更紧凑，同学在两旁说笑话，难发觉古怪吧，我还会间中伪装惊讶， 我又讲下女同学呢首歌，歌系嚟自刘有辉《女同学》。 人专登山脚踩一下。 嗱，今日啦，各位男士啊，最紧要咧就系多啲对自己身边嗰位咧就嘘寒问暖啦。十四度嘅气温底下，提下佢啊，淋下颈巾啊，诶，着多件衫啊，更加要表现出咧，你系关心佢、关爱佢嘅。吓，咁啊，祝大家今日咧。马到功成，时间嚟到早上嘅6:52啦，咁啊睇睇今日朝头早 IT 方面，我哋又可以学到啲乜嘢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职场 KOL 咁啊电话侧边咧，拨通咗机构系统分析师啊，有阿陶喺度。早晨啊，陶。 喂，早晨，小白。 早晨啊，今日情人节啦吓，咁啊都祝你甜甜蜜蜜啊，最紧要嘅咁啊，同爱嘅人咧。切下蛋糕啊，送下花俾佢啊，温温馨馨、浪浪漫漫咁啊，最好啦吓，咁啊祝福你先。 嗯， 今日咧就要同你讲下呢、這个IT。我有一个咧都想问一问啊，而家市面上有见到有一啲咧就话到咩 SSD 又话超频啊咁样，其实我咧都几想成日见到咧喺呢个电脑上边有啲 SSD 啊，又话佢好快啊，但系容量啊少啲啊，其实佢呢个又话超频咧，咁系。讲紧呢啲嘅科技进步到去边个位咧？ 其实咧，每电子产品咧都有一个速度嘅上面， 系 系啊，咁所以超频咧纯粹系想将个速度，将原先嘅速度再加快，令到佢个效能咧可以再进一步咧咁样可以加速嘅。 哦，咁即系讲紧佢运算嘅速度，即系佢读取嘅速度快咗，就唔系讲佢容量增加咗啦。 冇错啦。 哦，咁喺啲乜嘢情况底下，其实 SSD 系最常用嘅咧，会用到呢一种嘅科技噶？ 哦，嗱，坦白讲咧，而家 SSD 嘅速度咧，其实都相当之快嘅，咁所以变咗咧。要 SSD 再超频，再令到佢快啲，我觉得冇乜太大嘅实际意义。咁调翻转咧，咁成日以前。都有講開，我哋個 CPU 啊，或者個顯示卡啊，想超頻啊，令到佢再增加效能咧，反而佢呢一個嘅做法比喺 SSD 加超頻咧就嚟得更加之好喎。 咁佢如果即係譬如廠商啦，佢要將呢個 SSD 加快嘅速度咧，佢喺個 SSD 嗰度着手定還是佢要泵快個 CPU 或者用啲特別嘅方法令到個 SSD run 得快啲嘅咧？即係要生產一個新嘅 SSD。是快行啲嘅 SSD 咁樣， 冇錯。咁所以變咗其實就係生產商咧，係要喺 SSD 嗰度著手嘅。 咁即係有啲新嘅規格 SSD 出咗嚟啦。咁嗱，我哋電腦會用到 SSD 啦，其他嘅裝置有啲乜嘢裝置都會用到 SSD 嘅咧？ 咁當然就係我哋而家手頭上最成日用嘅電話啦。 電話嘅 hard disk 其實就係 SSD 嚟嘅。 嗯，冇錯。 咁所以如果佢能夠運算速度加快嘅話咧，就未必淨係講緊話我哋電腦可以運算得快啲，反而咧係可能我哋嗰個嘅電話。電話就嘅速度咧就可以更加快啦。咁啊，除咗呢個 SSD 之外咧，咁啊，你講開電話我都想講埋嘅。咁啊，有啲見到就話 Apple 佢有啲新嘅 iOS 咧，咁啊 updates 啦，咁啊嚟緊嗰個嘅叫做 Face ID 咧，可以就算戴住口罩，係咪都可以 detect 到你個樣貌啊？ 係啊，冇錯啊。咁又當然啦，你照翻平時嘅情況錄低你嘅 Face ID 啦，然之後咧，你就可以嘗試咧戴翻口罩之後咧，試下嘗試去做解鎖啦。 哦，咁唔知道呢種科技咧，係我本身認我 Face ID 個樣嘅時候咧，係我冇戴口罩，然後咧我戴咗口罩，佢都認到我，定還是開頭佢認我嘅時候，因為我知道有啲朋友咧，佢係反正Face ID 啦都認到我啦，我就戴住口罩再重新登記過嗰個 Face ID 嗰、那個、那個、那個、那個樣啦樣式啦，然後就等佢記住我戴咗口罩個樣。咁有啲叫做民間嘅方法咧，就咁樣去到破解呢個 Face ID 認唔到你本身個樣嘅問題嘅。咁而家呢一個咧就係你本身係冇戴口罩登記咗個樣啦，然後你戴咗口罩佢都認得你啊？ 係，冇錯。 哇，咁好叻仔喎佢。 嗱，咁其實我又會覺得有機會係咧，純粹係將所謂嘅面孔嘅識別咧嗰、那個仔細度可能放寬咗。 哦，咁即係其實容易 detect 到用家。換言之，即係例如阿圖本身個 Face ID 係用唔到嘅，但係佢放寬咗之後咧，阿圖而家認到啦。但原來我戴住個口罩咧，佢都會認到我，係以為我係阿圖喎。 咁所以呢個咧就要到時要實測啦。我覺得個機會性比較大，因為佢好難可以去估究竟戴咗口罩嗰個樣係點樣。其實 係咯，萬一我買咗同阿圖同一隻款嘅口罩，咁佢又認到我嘅話，咁啊呢個 Face ID 即係嗰個保安功能咧，就都有少少多餘噶啦嚇。咁但係除咗 Face ID 之外咧，我知道而家現時仲有好多唔同嘅叫做保護啊呢、這個嘅保安系統嘅功能啊。除咗咧就係指模，我哋成日都見啦。指模咧，佢而家除咗係可以 touch 之外咧，即係可以觸摸個電話之外咧，好似係有啲電話都已經將嗰個指紋嘅認證放咗喺電話側邊，去到減低呢一個熒幕佔據住呢個平面嗰個空間，即係令到佢好似用得 friendly 啲。有冇啲咁嘅設計，同埋係咪真係有用嘅咧？ 有啊，咁其實我相信絕大部分嘅果迷咧，咁對於啱啱十三系列出嘅時候，都希望咧嗰、那個解鎖嘅功能都可以放咗喺嗰粒掣上面嘅。咁因為之前的 iPad mini 咧，佢系有呢个功能啊嘛， 哦，即系喺侧边咁样啊， 系啦，就系、是、嗰个解锁掣嗰度上面，你揿一下佢就可以做当系一个 Touch ID 嘛。咁所以其实好多果迷期待，嚟紧呢个13都能够可以出咗呢一个功能，咁好可惜未有啦。 系咯，咁佢又话发布 Face ID 可以認到你戴口罩，咁可能佢都發布得嘅，佢都唔諗住將嗰個 Touch ID 嗰個功能放翻喺新機嗰度。 咁呢個就有保留啦，睇下佢期嚟緊會唔會有啦。因為始終我都會覺得有 Touch ID 其實係方便好多嘅。 係咯，唔使下下又除口罩又剩啊嘛，同埋成日都認錯又認唔到咁樣。咁但係除咗呢個 Touch ID 之外咧，即係指紋啦，仲有啲乜嘢嘅叫做保安系統，其實而家都開始越嚟越常用啊。 譬如啦，坊間啊一直都有流傳嘅，仲有一啲係可能透過瞳孔嘅技術啦。 嚇、啊，喂，瞳孔嗰啲唔係就係銀行先用嘅咩？金庫啊嗰啲 都唔係嘅，咁有啲地方可能比較高級少少嘅地方，即係可能係生產一啲好精密嘅部件嘅地方，其實都有機會係用到瞳孔呢個技術嘅。 哦，仲有我記得係我做廣播，梗係知道係聲紋啦，用聲音去到做一個保安系統啦。你嗰啲幾種嘅保安方法咧？有冇機會可以應用喺呢個手提電話上面呢？ 反而聲音咧都真係有呢一個機會嘅。咁只不過一路以嚟啊，都講啲聲音有時候咧把聲會變嘅喎。譬如 喉嚨痛、 啱啱起身啦，又或者唔舒服啦，咁有機會好難就會辨識到嘅時候咧，咁就會有所影響啦。 哦，咁我都期待住啊，用多啲唔同嘅方式咧，可以解開 我哋嘅電話嗰個鎖，因為而家戴住個口罩咧，如果你係本身用面部識別嘅話，都幾麻煩。我自己咧就比較上中意咧用指紋嘅，一撳咧佢就開曬啦。如果你話瞳孔嘅，咁瞳孔都方便啦。我望一望佢啫，即系佢唔系认我样，佢望一望我只眼啫。咁除非我戴咗蛋仔啊，咁冇得好讲啊。咁但系佢都认到我嘅话咧，咁我又觉得其实都几方便。咁啊，希望咧有多啲唔同嘅科技研发出嚟，又方便又快捷，仲要咧保安度系唔会减低嘅，咁啊最好啦。好，咁啊下个星期又同我哋讲下其他嘅 I T 资讯啦。唔该晒阿涛， 好， 拜拜，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的水平，而且迫在眉睫。美国撤走驻乌克兰首都基辅大使馆人员是慎重的做法。美国、英国及德国等国家已经敦促各自的国民立即离开乌克兰。另外，继美国撤走驻基辅大使馆大部分人员之后，加拿大和澳洲亦作出类似决定，三国都将相关工作迁移到靠近波兰边境的西部城市利沃夫。英国驻基辅的大使就说将会和核心团队留在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各界冷静，形容恐慌才是最大的敌人。美国白宫一名国土安全顾问发表声明，表示加拿大当局完成驱赶堵塞连接两国的大使桥上的示威者，并且清走桥上车辆之后，大桥就会重开。声明表示，加拿大当局进行必要的安全检查程序，美方随时准备在任何可以提供协助的地方支持加方合作伙伴，确保恢复正常和自由流动的商业贸易活动。在警方采取行动之后，示威者人数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六由大约100人减至不够50人。警方星期日加强执法，增派巡逻车和装甲车，并且采取拘捕行动，带走桥上剩低的人。警方表示有人涉嫌干犯和行为不检有关的罪行被捕，但未有交代实际被捕人数，又指在示威现场扣押了涉事车辆，强调对非法活动零容忍。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清凉的天气。今日朝早本港各区的气温普遍较昨日低三至五度，此外一道广阔云带正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清凉及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清凉，今个星期中后期风势颇大及有几阵雨。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情人节，爱情人更爱家人。 我是 M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屋企咧有好多单身贵族嘅，咁呢一个情人节梗系陪佢哋一齐过，等佢哋冇咁孤单啦、 啊。我系超 B 啊，情人节梗系同屋企人一齐煎下牛扒，整餐好餸啦。 我系 Mimi 罗敏庄，喺我屋企日日都系情人节，因为我日日都同我老公讲 I love you。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同大家过一个暖粒粒嘅情人节。 清晰教育发展中心、善德基金会合办，香港电台、香港齐心基金会全力支持，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找路找景点会开 GPS， 唔少人已经将 GPS 当作系定位导航嘅代名词，但系 GPS 其实系美国全球定位系统，系全球四大卫星导航系统之一。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 BDS 能够跻身四大，曾经历惊心动魄嘅一幕。中国点解要自主研发卫星导航呢？就要讲下九十年代两件国际大事。 波斯湾战争期间，美国弹道导弹配合卫星精准定位，全面击溃伊拉克军队。1993年，美国局部关闭印度洋海域嘅 GPS 信号，令中国货轮银河号喺海上漂流几十日。 中国意识到依赖其他国家嘅卫星导航定位，随时为国家安全带来致命威胁，于是喺1994年启动北斗计划。到2000年，北斗一号两颗卫星先后发射进入太空预定轨道，中国成为世上第三个拥有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国家。 但是由于起步迟，北斗一号卫星升空的时候，地球上空八成黄金导航频段 L 频段已经被美国和俄罗斯所占据，欧洲其他国家亦都加入竞争。 按规定，卫星轨道资源先到先得，更必须在7年内发射卫星接收信号，加上中国未能从欧洲引入核心部件星载原子钟，北斗计划变得举步维艰。 但是最惊险的是，在频段申请失效前3日，北斗二号卫星内部应答机突然间故障，抢救几十个钟才能够顺利升空。在死线之前的4小时，地面终于接收到第一组信号，中国才得以保住轨道位置和频段资源。 发展至今，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卫星已经在2020年6月入网，北斗四号目标在2035年初步建成。 北斗服务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用户超过20亿。有别于其他卫星导航系统，除了显示定位坐标，独有的短报文可以用作求救，曾经在2008年汶川地震灾区通讯发挥关键作用。 系统亦会选择条件最佳的35颗卫星作定位，精准度极高，300万年仅误差1秒。有评论曾经说， GPS 正被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超越。 声音演绎黄天怡，思芬，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肝病学会前会长陆正刚医生： 我想大部分的乳型肝炎患者，举个例子，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乳型肝炎吃一些抗病毒药的，其实对于他们的接种疫苗是没什么影响的，他一样可以照正常地考虑去接种就可以了。其实如果他们接种这个新冠疫苗的话，就不需要去中断或者停止他们那些吃的药咯，因为这个药是有效保持他们那个肝炎的控制的嘛。对那个疫苗接种也都没什么相互的排斥的影响的，即是有些情形，有些肝病的人就或者更加需要去疫苗的保护的。因为有些研究，如果我们看回在一些慢性肝病的人里面，假如他们是惹上了新冠病毒病的话，他们那个重症的机会高一点的。亦都有啲報告咧指出咧，嗰個死亡率咧係高過一啲本身冇慢性肝病嘅人嘅。咁其他一啲肝病可能如果好特殊嘅情況咧，或者真係要請教佢哋醫生啦。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不同国籍的厨师在这里尽展所长，将他们自己国家的特色透过餐厅以及食物和食客进行一场文化交流。 就等我们走入一个个特色餐厅的厨房，学习怎样烹调他们家乡的菜式，认识他们的地方文化，了解他们怎样融入香港这个多元文化的社区。 电视节目 《未知天下》， 共用厨房。 今日下昼六点半， 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早上嘅时间啦吓，咁啊14度嘅气温，咁啊今日朝头早晨光第一线，首先啊星期一嘅时间咧有白泉道陪住各位啦，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咯，咁啊亦都有 Toby 喺度，早晨 Toby， 早晨啊小白， 出边嘅交通情况如何咧？ 嗱都系好好嘅交通嘅情况，因为都系大家唔使翻工翻学咁样咯，咁、不过咧都有啲封路嘅位置， 都要翻工嘅翻学嘅，不过喺屋企， 系啦屋企啦，唔使出街啦咁样， 系啦， 咁啊封路方面咧就有个爆水管嘅喺坚尼地城嘅，咁就系卑路乍街同埋市。美菲路交界部分行车线是需要封闭的，受影响的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就是坚尼地城的卑路乍街和士美菲路交界因为爆水管部分行车线是要封闭的，经过要小心了，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是要改道行驶的。另外东区走廊因为有兴建升降机工程，去中环方向近住张振兴抗黎书院的慢线是需要封闭，经过都是要小心了。隧道方面暂时各区隧道和路面交通都是正常的，今日交通咧就系咁啦， 简简单单几好、啊，今日朝头早 系啊，简单就是美啊， 系啦、啊，希望抗疫都是咁简单， 系希望系咧，希望就大家都是唔使咁烦扰啦，咁多一啲强检啊嗰啲咁嘢啦，系咪？ 啱啊啱啊， 系咯。嗱，小白今日咧讲一样嘢啦，比较轻松嘅就系、是、关心啲长者多啲。 好啊， 就系咧呢个2蚊优惠计划搭车呢个咧，2月27号开始啊，咁、咧就会系扩展埋去到红色小巴啦、便车同埋街道都有嘅。 咁、几好、 啊，系啊，几好噶。 红 van 成日都话啲福利比较上迟嘅，耐嘅唔知道冇嘅，咁而家有啦， 系啦， 27号 开始，咁样就有。45条嘅红色小巴路线啦，同埋11条嘅街道咧航线啊，系参与呢个计划嘅。咁、到时候咧，如果长者搭车嘅时候想知道究竟呢一啲嘅小巴同埋街道究竟系咪喺嗰个计划里面咧，咁就可以留意翻喺嗰啲车啦，同埋啲船嘅当眼处咧，同埋你嘟八达通嗰个位啊，佢哋会有一个2蚊优惠计划嘅标志喺嗰度嘅。咁你见到有咧，就知道哦，呢个系2蚊啦，咁样。咁呢个优惠咧就系、大家65岁以上啊，当然可以享用啦。咁啊，而家呢个。落油卡啊，叫做就扩展埋去到60至64岁嗰、那个即系嗰个群组嗰度， 即系够60岁就已经有啦， 系啦，都已经有啦。咁呢个时候咧，如果你申请落油卡嘅朋友要留意啊，第一次用嘅时候咧，要先增值多50蚊先，因为咧就系、是、按金嚟嘅，咁然后咧先至再增值啲钱落去咧，就可以攞嚟俾车费咁样咯。咁呢个就系、是新嘅计划，咁啊小巴路线都有好多啊，咁啊都方便各位出入啦。 45条啊嘛，你话 系啊，即系其实以前咧好多红色小巴都系冇八达通机。 系啊， 咁啊呢个计划底下咧就都会有啦。 系啊，以前都会觉得咧，即系要准备定啲现金啊，去到上呢个红 van 嘅。 系啊， 咁啊而家其实好多都已经装咗八达通，我都觉得系方便好多，而且咧即系感觉上特别系抗疫嘅时候，你都觉得卫生咗好多。 系啊，用啲电子支付咁样咧、 啊， 始终感觉系好啲啦。 系啊，你讲得啱，即系而家支付系统都好多选择噶。 系啊，即系而家之前都讲过啦，信用卡都俾到钱 噶嘛，系 嘛，咁、所以都系好事嚟嘅呢个，咁啊逐渐扩展去更多交通工具啦。同埋起碼街道方面咧，即係長者去啲離島玩啊，都可以好平。 街道都用即係電子支付系統 嘅 嚟。係 其實都係嘅，八達通咯咁樣，咁啊都可以用到。咁同埋之前有啲即係可能之前長者咧去啲離島玩咧，譬如去蒲台島啊，或者去嗰啲吉澳、鴨洲呢啲咁樣咧，咁可能其實佢哋本身個車費都係收翻即係成人嘅價錢， 貴貴地噶嘛嗰啲都。 咁啊而家就去玩都可以2蚊啫，咁啊相當抵玩喎。 係咯， 係啊，長者可以留意一下呢、這個 啊。2蚊。唔好晕船浪啊！各位长者唔好玩得开心得滞 啊！系嘅，唔好流连忘返。 冇错啦， 系啊，就系咁咯，走音添， 系你都开心得滞啊！ 系我都好开心， 系好事嚟嘅。咁希望多啲福利咧，就俾一班咧，即系都帮手啊！建设香港嘅一班长者啊，好紧要啊！ 系啊，都要俾佢哋有个晚年都系可以开心咁样。 梗系要啦！好啦，唔该晒， 好啦，唔该晒， 唔该晒。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等我问一问钟哥先。早晨，钟哥。 喂，早晨啊，小白。 14度嘅朝头早，今日朝头早有冇啲真系寒寒地嘅感觉啊？ 嗱，我话你听咧，吓着错衫，真系着错衫。 你短袖啊？定系你长袖？所以热啊，而家 唔系啊，冻啊！我咧咁啊，谂住今日热咧，咁啊着咗件，即系你知我不嬲都系着短袖 T 恤噶啦。咁我哋而家就喺九龙塘，等紧啲外卖咁样啊。咁啊着咗件好薄嘅衫出嚟啦。咁我谂住，喂，今日都热噶，我仲专登着嗰条开窿嗰啲裤添。咁嚟到嘅时候咧，等紧啦，而家喺户外嘅地方，喂，真系有啲冻、啊。 真系为你我受冷风吹、 啊。系啊，所以希望大家即系记住，今朝出门口嘅时候，真系着到件衫，同埋咧。我又發覺唔係淨係得我一個睇錯天氣着錯衫嘅，因為我嘅目測咧，而家喺街嗰度啲人咧好多同我一樣， 哎呀， 支支縮縮，衫比較少。咁同埋咧，我都未算極致，我就見到咧喺我前面有一個美少女行步咧，仲厲害，短褲、背心，笠一件好薄嘅衫，但係佢個形體啊同我一模一樣啊。因为咧，而家要翘住双手咧，缩住咧，咁我就企喺度等，佢就喺度系咁行，两个都系咁样，好似好冻咁样啊！ 哇！ 希望奉献所谓所有嘅少女们咧，千祈唔好爱靓唔爱命啊！今日真系比较冻， 唔好谂住着热裤啊，即系会热先得噶。 系啦，热裤咧就唔系冬天着嘅，系热嘅时候 先着。 系噶，大家未啊？着多件衫，保重保重啊！嗱，但系个天气咧，今日咧啊，太阳爆发出嚟啦， 系。 咁咪未至於去到好光，但係呢感覺到陽光嘅照射嘅 温暖， 所以我就感覺到 你快啲跑去有陽光嘅地方啦、啊、鍾哥， 我追唔到啊，追唔到啊，我就話呢感覺到有啲光線啊，但係未感覺到嗰種温度啊、 哦、 但係呢我相信呢當佢出晒嚟開工嘅時候呢開行推步快啲呢就應該會暖返嘅， 嗯， 不過呢如果大家要朝早出街度行嘅話呢，嗱而家我目測有好多個呢仍然同我一模一樣啊，希望大家都係要著多件衫， 喂， 着多件衫啊！系啊， 系啊，着多件衫。咁你喺街嗰度提一提啲市民要着多件衫先。 系啊，但系喺街提已经太迟啦。喺屋企出门口嘅时候咧，而家大家听住晨光第一线嘅听众们，出街之前攞多件衫，笠翻条颈巾啦。 好啊，好啊，你都揾个位匿一匿先，转头快啲翻上嚟啦吓。 好，快紧嚟啦，快紧嚟啦。 好，一阵间见。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早上清凉，以及咧就系有一两阵雨嘅。咁啊，所以如果你话除咗着多件衫之外咧，可能亦都要。准备定一把细细地嘅遮啊，缩骨遮咁样，咁啊会好啲啦吓。咁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大概18度嘅，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啊，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天气清凉。本周中后期哦，风势颇大，亦都咧就有几阵雨啦。而家1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咁啊属于低水平，所以空气好。咁啊又开始头先听阿钟哥讲话，出边亦都开始有啲阳光啊嘛，咁啊所以咧大家希望有一个愉快嘅早上，愉快嘅2月14日。 晨光大学今日嘅嘉宾系精伟。 星期一早上嘅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咧，继续邀请到精伟同我哋讲下粤剧嘅早晨啊，精伟。 早晨啊！ 嗱，咁啊，知道你就继续都唔喺香港啦，咁啊，但系亦都因为疫情嘅问题咧，其实你自己嗰边嘅工作咧都有受到影响嘅，即系嗰啲期啊都会延期啊，亦都因为好多嘢嘅阻滞咧，咁啊都真系希望你快啲顺利可以完成你嗰边嘅工作啦。咁啊，不过咧讲到疫情嘅影响咧，我相信对于粤剧嘅一啲表演咧都影响不少啊，即系同其他一啲嘅舞台剧啊、一啲嘅演出啊咁样，都系受到呢个疫情嘅波及啦，令到即系可能好多从事呢一份工作嘅表演者咧，都有受到好大嘅影响。你嘅同业系咪都即系有同样嘅感受？佢哋嘅情况系如何呢？ 其实绝对系啊，即系就算我自己身在异地啦，但系我听到又再因为疫情嘅关系而封馆咧，咁其实都几心噏嘅，或者系都几担心嘅。 嗯， 即系当然。大家都唔想有呢個情況啦，咁但係亦都係叫做一個政策，希望令到個疫情盡快緩和啦，咁所以都係我都理解有啲位係不得不咁樣做嘅，咁但係嗰個影響對於成個同業嚟到講就絕對係一個寒冬添啦。 譬如咁講啦，對我自己嚟到講，因為佢可能我除咗舞台嘅演出之外啦，咁我亦都有影視嘅拍攝啦，咁所以即係等於我而家身在異地，我都係影視拍攝 slash 啊嘛，我哋啊嚇新世代叫 slash 啊，係唔同自由身工作，咁我就相對地對我嘅影響咧，個人嘅影響咧就係有，但係就未算係最大啦，即係我唔係最大 嘅。係， 咁但係對於粵劇演員咧，其實咧好多時咧。大家一聽講話香港都仲有冇做粵劇㗎？咁大家好得意嘅，你冇入場去睇咧，就覺得香港冇嘅咧。所以我喺呢度都鼓勵大家，如果亦即係開翻館之後，大家多啲去搜刮下香港嘅即係粵劇啊。其實咧，香港粵劇嘅情況係點嘅咧？咁香港嘅粵劇咧，我哋一班嘅手足啦，佢哋有好多咧，其實係。要趕場添㗎，有啲情況 係、即係一場接一場， 係啦。趕場嘅意思係講緊同一日可能要趕兩場戲㗎。 嗯， 即係個意思係咩咧？其實喺香港嘅粵劇演出咧，都幾多嘅，其實係。只不過係因為當然啦，我哋粵劇行業內嘅演員係冇影視咁多啦。咁所以呢來來去去其實都幾 close 嘅，大家做嚟做去都係嗰批人嘅啫。咁所以呢就會變咗係遊走喺唔同嘅劇團咁嚟到去演出啦。咁所以呢係可能同一晚可能喺香港大會堂或者係屯門大會堂、沙田大會堂，即可能唔同嘅大會堂其實都有演緊，或者係譬如可能喺新光啊，或者係高山劇場啊，基本上高山同埋新光同埋油麻地戲院呢幾個係接近一個禮拜，起碼點都有三四人緊嘅，係一定有粵劇演出嘅。咁你即係所再未講話頭先我講嗰啲咩沙田大會堂啊、屯門大會堂啊、即係荃灣大會堂呢啲喎。咁所以嗰個情況咧就係、當一要停嗰、那個封館啦，即係因為疫情封館嘅情況，即係其實所有嘅手足就即時暫手停口停嘅。 嗯，同埋因为系咪佢哋其实都好专咧？即系譬如你话 系，佢哋好多都系 daily 嘅工作啦，即系等于大家翻 office 咁样啦。咁佢哋可能系日日都要去即系我谂未，就算冇三十日都起码，如果有啲当红嘅吓，咁可能都有廿日以上嘅演出系需要参与嘅一个月，即系变咗佢哋而家一话要封馆嘅话，对佢哋嗰个生计就会大受影响啦。咁、之前特別是第一次封館的時候，咁都大家就當然是即時就要籌款啦。如果唔籌款，基本都過唔到活啦，因為大家停曬。咁同埋當時就比較手足無措啦，大家都未知點樣發生。咁但到後尾，就算我自己親身經歷嘅，就係、到中段啦嚇嘅時候，就開始慢慢放寬啦。最初我冇記錯，唔知係八成定係七成半嘅觀眾啦，入咗啦。 咁嗰陣時有冇即刻 feel 到啲觀眾都好熱切，即刻又再出翻嚟去支持翻，即係 有啊，啲觀眾其實好渴嘅，我 feel 到， 即係一放寬啲啲就即刻衝翻出嚟啦， 係 咪？ 係因為中意粵劇，佢哋就真係中意粵劇噶，佢哋真係會追嘅。咁嗰件事咧就大家當然好自愿咁都戴曬口罩啦。當然對收入又已經係一個影響啦，你票房都係一個影響啦。咁其次有另一個影響咧，就係、我哋嗰陣時好多時都會擔心咧，就係嗰啲。檢測報告啊，逢係參與表演嘅，都要去做檢測啦。咁檢測咧嘅情況之下，咁嗰個報告佢一日未出咧，咁如果過咗，好似係有啲情況，好似係七日前要攞到報告啦。咁有時可能記得咗啊，或者譬如頭先我都講過啦，有啲演員咧，佢個台期比較密啲嘅，密啲嘅情況之下咧，咁啊會出現一啲情況咧，就是、可能佢自己搭咗期，佢都唔記得啊，即係搭咗期，佢嗰陣時，嗰日嗰個檢測，譬如可能七日嘅，咁佢啱啱下一個演出又黐住，咁佢又唔記得為下一個演出，因為佢做緊啊嘛，佢做緊戲啊嘛已經，以為自己都喺劇入面啦，咁啊突然之間，下一台，原來下一台又要做喎，咁有可能有即係啲手足即係真係忙亂起上嚟，或者大家啱啱開始適應翻嘅時候，都未係咁記得咧，咁就慘啦，就可能即時不演咧，即係下一台就唔俾演，咁之後就可能 間就要即刻找另一些嘅即係演員嚟到去頂替啦。咁都曾我自己參與嘅演出入面都有真實地發生過㗎。即係我都好希望呢個疫情快啲過去啦，大家都身體健康啦，即係早日可以回復正常嘅時候，大家又可以再一次入戲院去即係睇戲咯。 咁希望大家即係呢一排就緊守呢一個嘅防疫措施，共度難關啦。我哋咁下個禮拜再揾你傾過啦，唔該曬精偉。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呢？准备丰富的早餐，谂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晨光第一线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的时间都会陪着各位听众的，跟你看看外面的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上清凉以及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的，指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天气清凉，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同埋都有几阵雨的。现在14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0% 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低水平。七点半之后咧，晨光第一线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你。今日系2月14日，星期一，农历正月十四，适宜取鱼、入殓、除福、成福、破土、安葬、立碑。 样样我都唔使做、啊， 有其他人需要做噶嘛？今日记嫁娶、上梁、入宅、作灶， 呢几样我要做添，点算啊？ 有乜点算？轻轻松松做咯。今日都系西方情人节， 我同我爱嘅家人、情人过嘅每一日都系情人节。 日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召开内部高层会议，敲定五个工作小组的特区政府召集人，同相关中央部委和广东省政府代表对接，加紧落实具体工作，应对本港越趋严峻的第五波疫情。在会议上，林郑月娥进一步安排多位局长分管各项与内地对接跟进的具体工作。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将负责流行病学专家工作小组，会联同卫生署和医院管理局和本地和内地专家对接有关协助香港进行病理排查和分析的工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将负责提升核酸检测能力的工作小组，发展局局长黄伟纶将负责联系并配合内地援建社区隔离和治疗设施的工作小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将负责医疗物资保障工作小组，协调抗疫物资由内地有序到港，并分配至相关部门、机构和居民使用。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将会负责确保其他由内地供港物资供应工作小组，包括协调有关鲜活食物、蔬菜和生活必需品等的供港货运具体安排。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形容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的威胁有足够高的水平，而且迫在眉睫。美国撤走驻乌克兰首都基辅大使馆人员是慎重的做法。美国、英国和德国等国家已经敦促各自的国民立即离开乌克兰。另外，继美国撤走驻基辅大使馆大部分人员之后，加拿大和澳洲亦都作出类似决定。三国都将相关工作迁移至靠近波兰边境的西部城市利沃夫。英国驻基辅的大使就说，将会同核心团队留在基辅。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各界冷静，形容恐慌才是最大的敌人。美国白宫一个国土安全顾问发表声明，说加拿大当局完成驱赶堵塞连接两国的大市桥上的示威者，并清走桥上车辆之后，大桥就会重开。声明说加拿大当局进行必要的安全检查程序，美方随时准备在任何可提供协助的地方支持加方合作伙伴，确保恢复正常和自由流动的商业贸易活动。在警方采取行动之后，示威者人数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六从大约100人减至不足50人。警方星期日加强执法，增派巡逻车和装甲车，并采取拘捕行动，带走桥上剩下的人。警方说有人涉嫌干犯与行为不检有关的罪行被捕，但未有交代实际被捕人数，又说在示威现场扣押了涉事车辆，强调对非法活动零容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清凉和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清凉，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和有几阵雨。现在气温1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啲封路嘅位置啦。坚尼地城呢因为有爆水管，卑路炸街同埋士美菲路交界部分行车线係需要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要改到行驶。重复多次，就係坚尼地城嘅卑路炸街同埋士美菲路交界因为爆水管，部分行车线係需要封闭，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到行驶，经过请你小心。咁另外喺油麻地嘅炮台街，因为有中九龙干线嘅工程，介乎金粟街同埋新田地街之间的一段炮台街都是需要封闭。隧道方面，暂时各区隧道交通都还是正常的。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话你知。 哎呀呀，有冇搞错？咁话我，我唔还击你就当我好吓？ 岂有此理啊！等我留言闹翻你先。 你要闹边个啊？有个网民不断喺我啲 post 闹我，仲写埋啲粗言秽语。我唔想再忍，咁咪谂住闹翻佢咯。 唉，要处理网上欺凌咧，首要就系唔好回应嗰啲网络欺凌者，因为你嘅回应通常只会引嚟更多嘅网络欺凌信息嘅咋。 唔好回应。但是我睇到真係好嬲同好唔开心喎。 嗱，呢个时候呢，你就应该利用社交网站嘅拦阻功能，停止接收呢啲欺凌信息，甚至封锁对方。 咁然后删除晒对方嘅留言，当咩事都冇发生过。 咁你可以保留呢啲网络欺凌信息嘅，咁日后有需要嘅话可以攞嚟做证据，方便跟进嘛。 好彩有你话俾我知应该点做咋。如果唔系，我同啲网民不断咁对骂，咁就冇意思啦。 梗係。如果你发现或者怀疑一啲网络欺凌活动涉及刑事成分呢，就应该报警求助。而如果涉及不当收集或者使用个人资料呢，就可以向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作出投诉嘅。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成阿涉。 二台话你知。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年代不同，但心态接近。 还有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还有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 杨千玺嚟讲，笨小孩系一首好励志，亦都承载住好多人回忆嘅歌曲嚟嘅。能够同刘德华再次演绎呢一首经典，佢话要多谢今次撮合佢哋嘅电影导演。作曲高峰，填词刘德华，改编词刘德华、林乔，编曲有郭晋江、郭小峰，监制陈德健、黄超。十晚四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刘德华、易烊千玺，还是笨小孩？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咁啊，朝早嘅7:39啊，出边啊继续14度嘅气温嘅，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啊，叫埋 Kitty 出嚟先， 早晨 Kitty， 早晨钟哥，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早晨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啊14度，冻冻地啦，各位听众先提一提大家，着多件衫先好出门口啊。 喂，你阿 Kitty 系咪今朝我讲嗰啲咧，着而家咁冻咧，都仲要着住件着住条短裤啊背心出街嗰啲美少女啊？ 如果你有一条美腿嘅话，通常都系话冬天嘅时候先嚟着短裙噶嘛，但系唔系我啦。 哦，但系唔紧要，今朝我见嗰个都唔系美腿嚟噶。 你要求高啫， 真系识讲嘢真系。 系啊，唔系啊，我之前咧有听个中医师话咧，唔好冻亲个膝头哥嘛。 哦，系喎，系喎。 系啊，所以而家都唔会啦，好少啦，少啦，同埋唔靓啊对脚。喂，我今日咧想讲下咧，问下你两个咧，有冇试过喺生活上遇到一啲觉得唔系好方便嘅地方，跟住咧自己就会谂下啊，可唔可以整一啲小工具出嚟帮下手，有啲创意嘅小发明咧？ 哦，第一樣就有，第二樣就冇啊！即係有啲咩唔方便啊嘛？ 有啊，有好多唔方便。 你小白，我最近有啲唔係好方便， 唔方便唔緊要，唔好手緊就得啦。 咁小白咪幫到你咯？ 係咯， 小白可唔可以幫一幫我？ 梗係可以啦，幫到梗幫㗎。 咁你有冇啊，小白？整小工具啊， 整小工具啊，嗯、一时时咯、嗯。以前细个就会多啲嘅，而、家发觉咧，例举一个例啦，例如屋企咧，挤牙膏系一个好简单嘅动作啦。其实挤牙膏咧，有一啲叫做有啲小发明咧，系、可以将挤牙膏咧就插喺个架上边，你不断挤牙膏嘅时候不断扭扭扭扭扭咁样嘅，咁、不断就可以即系等大家容易啲挤出嚟啦， 就唔会嘥咗个尾端嗰啲。 如果我屋企咧。我就由细到大我就冇用嘅，因为我都学几习惯咧，一个用完每一次牙膏之后咧，我会用嗰个星盘啊，个洗手盘隔篱嗰啲边位咧，就扼扼翻嗰支牙膏，咁啊可以做到佢嗰个扭扭扭嗰个效果。 哦，系啊， 咁啊唔使话多个工具嘅。 唔系我以为你讲话由细到大都冇用咧，系你阿妈同你讲嗰句啊，你啊由细到大都冇用噶。 呢啲咪小工具咯， 系啊 系啊， 系啊，睇下需唔需要系。 我就都幾同意鐘哥講，我話我同意你第一句，即係話我哋喺生活上面咧都成日都遇到啲困難嘅咁樣係啦。咁但係咧我自己都冇去到自己發明一啲小嘅創意去到幫手啦。所以咧我先至咁中意行嗰啲10蚊店啊、12蚊店啊咁樣咧，因為我發現原來喺嗰啲地方咧都揾到好多即係有關呢啲日常小生活上面嘅一啲小點子啊。即係你行嘅時候發現咦原來出咗个咁样嘅嘢啊，几得意喎！又谂谂下，又系、好似又真系帮到手咁、样。咁同埋嗰啲咧，通常都系即系细细件，你发现啊，那个发明者咧。 係喺嗰個生活上面遇到呢一樣嘢，咁啊發明咗呢一樣嘢出嚟啦，咁樣。 哦，咁啊弊家伙啦，咁即係話咧，任何小方便12蚊就搞掂。咁即係以後我哋就唔使再花我哋自己嘅腦筋去再解決呢啲問題啦、 啊。其實用自己嘅腦筋解決咧， 先至最緊要啊嘛。 好玩好多， 係啊，原來12蚊搞掂咯，12蚊點咯咁樣。 咁鬼叫你搞唔掂咩？ 佢又啱， 又啱喎， 搞唔掂先嚟搵12蚊點 ？Kitty 真有道理 啊！12蚊創造嗰嚿嘢嗰個就係你啦。 係啊，又係喎。 嗱，今日咧，我想講下有一個日本嘅女仔咧，佢就啲人叫佢做冇用發明家嘅，因為咧佢不嬲咧都發明一啲，即係頭先我哋所講。佢自己覺得好有困難嘅嘢，咁但係佢發明咗出嚟咧，有啲似即係嗰啲太陽能電筒啊咁嗰啲嘅。咁但係今次咧犀利啦，佢發明咗呢樣嘢咧，大家都話唔好再叫佢冇用發明家啦。其實幾有用，就係咧我哋搭車嘅時候，尤其是可能係搭巴士又好啊，搭鐵路又好啊。你咧都會耷低頭撳電話噶嘛，咁但係架車咧又會錯喎、你有冇試過一路撳電話嘅時候架車錯，跟住你企唔穩撞到隔離，覺得好尷尬啊？ 梗係試過啦呢啲， 係啦，好常發生噶嘛， 俾人撞我試過，撞人都試過， 係啊， 係啦。咁因為你就係冇捉實個扶手啦，咁、其實咁樣都危險㗎嘛。咁佢呢就發明咗個設計呢，就係、佢好似一個架咁樣，你幻想呢佢係一個 U 字型嘅架。咁、而呢個 U 字呢嗰兩洞呢就比較長啲嘅。咁嗰兩洞呢其實佢係可以勾住嗰、那個鐵路上面嗰條打橫嘅通。咁變相呢你嗰個 U 字個底呢就去到你嘅 eye level 或者心口嗰個位啦。 咁咪好長？ 都長㗎， 伸縮㗎應該係嘛 ？U字型係啦，咁我又唔知佢有冇伸縮喎，因為我睇佢條片咧，佢就用緊呢樣嘢。 唔伸縮都好奇你喎，如果你搭車嘅時候， 係咁掛喺度咁樣。 係咯，跟住你仲要一路行嘅時候，你做咩呢個拎住個 U 字？ 係咯， 行街嘅咁樣。 就其實有啲似一個摺凳，但係調轉咗個形狀咁咯。咁好啦，嗰、那個 U 字嗰個底部咧，其實佢就有一個架，係一塊板仔咁樣嘅。咁佢咧就有兩個窿咧，俾你插隻手入去啦。咁然后中间个位置咧就可以俾你挂个电话上去嘅，咁、即是话咧你成个呢个 U 字型嘅架咧就可以挂咗喺嗰个嘅通上面固定咗个位置，咁然后你只手咧就捉实咗个电话之余咧，亦都捉住咗呢条通啦。系啦，咁啲人见到咧就觉得好似几有用、因为真系喺实行上面咧，佢系可以捉实咗某一啲嘢，而佢又。边喺度玩紧呢个电话嘅？你哋觉得有冇用咧？ 嗱、有用嘅，不过咧，我觉得好浪费咗大家嘅地方啫。 系啊， 因为如果每一个人挂一个出嚟咧、其实你同喺屋邨嘅时候，冬天嘅时候晾棉胎系冇乜分别嘅。每人挂一个电话出嚟，成何体统咧？话晒你搭公共交通工具。嗰度都係公家地方嚟，每日掛個電話出嚟做咩咧？ 同埋佢喺條街嗰度行嘅時候，都已經夠怪形怪相啦。如果 U 字嘅架，我反而覺得如果呢個架咧唔係就係我嚟扶住嘅，係、又或者有其他用途同抗疫有關咧，就可能會好啲啊。即係你嘅出發點喺呢度，因為而家咧其實搭車好多人咧就唔係好敢扶住，唔係因為有冇手嘅問題。系成日惊嗰啲扶手咧，好多菌 啊，咪折咯， 系已经系咁折噶啦。我搭车嘅时候，我自己都好似啲洁癖怪咁，系咁周围喷、周围折，掂个扶手又系咁搓手液噶啦。咁、如果你话有啲咁嘅小发明咧，系可以帮到我，远距离又捉住个扶手，又唔使惊佢跌咧，我觉得仲有用。 系咁要唔要跟翻零零发嗰个？有一只手手，当你揭开你只手手，呢只手手顶住咗就唔会揭到你只手手。咦，咁都系，其实咧喺呢个疫情期间都有好多类似嘅呢啲发明，譬如话一开头咪有嗰啲揿 lift 神器啊，都系等大家可以即系隔开咗一啲接触面咁嘅。咁、所以，讲到最尾，你哋两个嘅建议就系觉得呢一个都系归于冇用啦。 唔系嘅，即系实会有人用 嘅。 系咪先？不过咧，我就觉得咧，如果系咁样，不如鼓励啲人，喂，你坐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唔好用手提电话，欣赏一下沿途风光仲好啦。 系啦，哦，另外仲有个发明咧，都系俾大家可以攞出嚟讲嘢，睇下有冇意见。就系、如果要发明啲抗疫嘅嘢咧，喺商场嗰啲门咧，你不如发明多啲可以锁喺个门底嗰啲胶，等大家可以用脚开门。因为而家大家都唔系好敢用 手 开门，又或者见到有大部分人咧都系企喺度等人开门噶嘛。 咁你預期咁啊，你不如將嗰個扶手咧，將個即係手柄咧變咗做腳柄啦。咁、大家又用腳開門，我又唔使驚污糟，係咪？大家又可以自己開門。 你有冇留意最近嗰啲門嘅底部咧？其實好好容易爛㗎。係 啊， 因為啲人踢得多嘛，開門咁樣。 所以呢個要問下嗰啲物理專家，唔知道可唔可以咁樣開嘅？其實 哦，又係 嘅。用嗰啲玻璃咧，係咁下面咁樣受壓，其實都唔知得。 同仲係同一點喎、啊，同一點不斷係咁受壓喎、啊。 同一點。 正話阿 Kitty 介紹嗰個架。即係如果想人哋唔用咧，其實好簡單啊！俾一個靚啲嘅名字，佢啲人就唔敢用噶啦、 啊。我估到， 係咩啊？ 雕架， 好新手，果然係好拍檔。 这晚看灯色煽情，这里繁星不懂呼应，应否故意避静，奢想你按门铃，失宿于家里冷冰冰，苦笑庆祝想喊停，苦撑娱乐都想逃命，干杯故作淡定，欢呼派对留影，只好祝福里逗你高兴，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刻意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避免该欢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无人观看，人人劝我及时作乐，仍重温你在场每幕，心里温馨说过承诺愿地向正我难抵抗，美梦只能醒觉，想起这一刻你在他方，怎可能心安，得你远飞的旅停滞了怎承认，可否跪至恒定，牵手看雪流冰，毕竟分开太远难适应，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刻意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无人观看，人人劝我及时作乐，仍重温你在场每幕，心里温馨说过剩我原地向往，就算低温剩我能抵抗，美心安，想起太多。 早上7:51啊，洪家豪嘅及时行乐，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咏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9:30，梁咏忠，当年今日。 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喎、哦、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7:52啊，咁啊电话侧边有阿芭比喺度，早晨芭比。 早晨小白，早晨忠哥。 点啊点啊？ 喂，嗱，今日咧就首先要祝大家咧情人节快乐啦。 系、啊， 但你唔好乱咁祝啊呢一样啊。 诶、哎，唔好咁讲啦，我阵间讲完呢一个消息之后，你就会明白点解我会咁样讲。 今朝我同 Kitty 啊，佢又系同我讲话情人节快乐，又问我呢样，问我嗰样， 系啊， 问到我口哑哑啊，阴公。 因为你啫。 嗱、哎，我就问你哋啲问题嘅，不过咧，我反而想问下你哋咧，有听到咧近呢几年咧，内地就有一个好红嘅词语嘅、嗯，就系、是、形容啲单身嘅人士嘅三个字，有冇听过先？ 高富帅。 中哥你是符合的符合的，但是我讲的呢就不是了，但是呢原来呢在大概11年前，因为呢他真的有一个叫做内地的潮语的典籍，那他就讲到呢原来11年前呢就有一些呢因为过情人节的时候呢自己觉得啊自己孤零零一个人呢这样，那呢就好比呢屋企呢在度等待主人归家的小狗这样、哦，所以咧就尊称自己为一个单身狗，咁呢个系 哦，谂起黑裙添， 系啦。 咁就当然啦，即系咁多年流传落嚟咧，即系一开始就会有啲可能系笑人哋啊，可能好熟嗰啲 friend 咧就笑人哋啦，咁、或者可能我笑下小白屋企嘅 Tesla 咁样啦，身边都有一个单身狗咁样啦。咁好啦，点解突然之间讲到呢一样嘢咧？情人节咧，即系讲呢样嘢真系不得了啊！因为咧，你哋有冇听过有一样嘢叫做杀狗粮呢？ 杀狗粮 系啊，杀狗粮咧都系内地嘅一个叫做潮语嚟嘅、意思咧就真系好似我哋嘅广东话嘅潮语叫做放闪。 哦，杀狗粮真系唔知喎呢、這个。 唔系我见过呢个字，但我就冇去问啊，点解呢个？ 你都犀利啊！见我见都冇见过呢个字。 见过啊，就喺网上用语嚟噶嘛。 杀狗粮。 睇完之后我唔知佢写乜，哦，原来系放闪咁解。 系啦，就系、是、放闪咁解。其实咧，即系好多嗰啲电视剧啊，或者啲短片咧，都会听得到嘅。咁、我自己都比较留意呢啲平台啦，咁所以我就知道呢啲字啦。咁点解突然之间咁样讲咧？今朝想同你哋讲咧，系关于狗嘅食物有关系嘅。我自己咧作为一个宠物主人，咁譬如我屋企有兔仔咁啦，我都会去试食下佢哋嗰啲饼干嘅。 我以为你话兔仔应该系试食嗰啲萝卜添。红萝卜， 兔仔食草食草噶， 咪红萝卜。 而家食草噶啦， 系啊， 食物噶啦，系啊。咁嗱，点解我会咁样有一个咁样嘅谂法咧？就系、是、因为话说咧，其实我成日都觉得咧，啲小朋友嘅零食咧，同啲宠物嘅零食咧系好似嘅。即系无论系嗰啲颜色啊、形状嗱，都系细细粒啦，跟住都系会做一啲好靓嘅花纹啊、图案，甚至乎系一啲公仔啦。咁于是乎，我成日都好好奇啊，唔知食落去系点嘅咧？因为咧。寵物的零食咧個價格咧係比起小朋友的零食咧貴上大概3-4倍。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好鬼貴㗎！ 好貴，跟住我就成日諗啦，哇唔係嘛，40幾蚊粒餅得個10條，咁咪成4蚊條，唔知咩味嘅咧咁。咁於是咧就有一日咧自己真係攞嚟試下啦，咁咪試下咯，冇乜味道喎，原來淨係得啲顏色似係好好味，但係基本上咬落去咧係冇乜味嘅，更加莫講話有口感啦，因為佢哋即係其實要適合翻佢哋嘅牙齒啊或者口腔。其实基本上啲饼系冇乜质感，即系譬如话脆啊， 佢哋系咪发牙痕嘅啫？俾佢哋即系咬下有啲嘢， 对佢哋嚟讲好似系真系有啲味噶、嗯。我试过除咗狗粮啊、狗饼我都试过之外咧，我有一次去动物园咧，咁、那个动物园有红人嘅，咁啊红人你可以喂佢嘅。 红人食咩噶？我想问。 红人佢我嗰阵时买嗰个系干粮嚟嘅。咁好似嗰啲一嚿嚿嗰啲饅頭，好鬼硬咁樣嘅。咁我就即係忽發奇想，問個管理員，其實呢個我可唔可以我自己都咬下食下咁樣？佢梗係笑笑，你中意食就食啦咁樣。咁我食落去嘅時候咧，其實係好重嗰啲麵粉味，即係我係啦，我又唔覺得佢有咩。啲人話紅人中意三文魚嘛，咁、又唔覺得佢有咩三文魚味啊？佢真係似係一個純粉團咁樣，食落同埋一咬落去咧，係啦，嚿餅都幾散散地噶啦已經。 阿 Barbie 就問紅人食乜嘢，阿小白就話紅人食三文魚。你哋冇睇驚慄片嘅咩？紅人係食草噶嘛？ 係啦，我 係咪先？ 我試下條草咪得咯，搞咁多嘢做咩啫？ 嗱，点解讲咗咁多呢啲关于宠物嘅食物呢、嗯、你知啦，今年疫情嘅问题啦，咁、嗯、啊，呢几年经济都麻麻地啦，搵、 嗯、 工啊更加难啦。 系啊， 咁但系咧，最近见到咧，英国有份笋工喎、 哦。系。 嗱，如果问你年薪大概160,000港币，制唔制先？ 制。 唔谂啦，唔谂，俾个地址你啊。 系啦。 系咪啊？ 水里水落去，火里火落去啊！ 个工作性质好简单， 我做几年都冇啊喺度， 只食狗粮啊！一年嘅年薪有150,000英镑，即系好劲喎！ 喂，有冇讲佢诶翻工时间嗰啲啊？定系都系在家工作噶？嗯，我睇可唔可以同时打几份工啊？ 我唔懒啦，100几万仲要在家工作，想点啊，大佬？ 即系佢寄啲狗粮俾我，我屋企试写翻 report 俾佢啊嘛，系咪？ 佢咧就冇，佢冇讲佢嘅工作模式嘅，咁、但系咧佢哋又讲话咧系要试食公司生产里边嘅每一个月嘅一啲新嘅狗粮 品种 度啊。嗱、咁都算負責任係咪先？即係唔係話直接揾動物去試啦？因為動物又講唔翻俾你聽到咧，隻名好唔好或者有咩問題咁樣。咁於是乎咧，佢就即係出咗一個咁樣嘅工作嘅安排，就話不如咁啦，你如果肯幫我試下每個月嘅新產品嘅話咧，咁個年薪就達到咁啦。哇！原來我想話咧，你哋頭先咁反應踴躍啦，呢份工咧係好難請人咯。 点解咧？ 有啲咁嘅事？ 嗱， 佢即系冇乜人制、 啊，佢应该咧拓展下亚洲市场啊。 哦、 其实亚洲啲狗咧同欧洲啲狗啲口味应该 唔 同噶， 系嘛？ 唔同噶，系、 哦、 啊。我可以将我经验同佢分享啊。 嗱，即系大家都话我唔会为五斗米折腰嘅，但系我会为狗粮折腰。 系啊，系啊。 今日应该会食好多噶啦、 嗯， 因为啲人压狗粮嘅时候，可能都会唔小心放闪闪到。系啊，嗱，咁除此之外咧，头先呢一份工都算系疫情期间发展嘅一啲新嘅比较会喺网上流传，但又好难请人嘅行业啦。咁其他咧，原来都仲有一啲叫做得意嘅行业啦。咁、就系话咧，呢一个叫做宾葬礼嘅宾客啊。 哦，充撑场面嗰啲啊， 临时演员。 嗰、那個價錢亦都係有分別嘅喎，如果你喊得大聲啲嘅話咧，你嘅薪水咧係會越高嘅，係 㗎，係㗎， 係㗎，真係 係啊！ 係咪即係其實調翻轉都係一樣咧？即係生日 party 嘅賓客就嗌得越開心，咁就越多錢。 哦，唔係喎，生日 party 就冇呢個要求喎、即係總之你企喺度就得㗎啦，係啊。 哦。系啦，咁啊一啲新嘅行業，咁啊總之都唔知啦，各有所需啦，都希望大家翻工嘅時候可以做到自己理想嘅職業啦。 系啊，我都想啊，睇下嗰個狗糧嗰個會唔會拓展亞洲業務。 好啊， 係咪？反正佢都係 shipping 過嚟啫嘛，係咪？我 send 翻 email 俾佢，咁啊有好多唔同新嘅工種嘅，得閒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唔該曬 ，Barbie。 局局長早前參考新冠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意見。并考虑新冠病毒对公众健康构成的威胁，以及降低科兴疫苗适用年龄的效益大于风险之后，批准降低年龄下限至30岁。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说，外国数据显示 Omicron 变种病毒对儿童的影响明显，入院比例亦都增加，形容降低科兴疫苗接种年龄下限是合适的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通话，讨论乌克兰安全局势等问题。泽连斯基向米歇尔讲述在现有谈判模式下，相关各方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采取的措施，重申外交努力对于重启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他强调乌克兰支持通过政治和外交方式解决冲突问题，但不会屈服于挑衅行为。而乌克兰理解面对的风险，准备好应对一切可能的情况。他说乌克兰不会改变加入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欧盟应该明确说明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前景。米歇尔说，欧盟坚定支持乌克兰主权与领土完整。他在通话结束之后，在社交专页说，他和泽连斯基就乌克兰最新局势协调了立场，强调如果俄罗斯发动任何进一步的军事入侵，欧盟将以团结和坚定的态度应对。美国白宫一个国土安全顾问发表声明，说加拿大当局完成驱赶堵塞连接两国的大市桥上示威者，并清走桥上车辆之后，大桥就会重开。 声明话，加拿大当局进行必要的安全检查程序，美方随时准备在任何可提供协助的地方支持加方合作伙伴，确保恢复正常和自由流动的商业贸易活动。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1，英镑10.584，瑞士法郎8.435，澳元5.573，加元6.131，新西兰元5.185，欧元8.867。每百日元对港元6.7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466。港金报，日经平均指数报27,176点，跌啱转咗，系27,161点，跌53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9.3美元，卖出1860.3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嚟清凉嘅天气。今朝早本港各区嘅气温普遍比寻日低3-4度。此外，覆盖华南嘅一道云带正逐渐转薄。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清凉。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开始车多。重复多次啊，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嘅交通咧仲系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果栏。咁喺封路方面，坚尼地城因为有爆水管，卑路炸街同埋士美飞路交界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啊需要改道行驶。最后食安妹妹提醒你，食得太甜变肥又影响牙齿健康，少甜走甜就系健康之选。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情人节，爱情人，更爱家人。 子豪，阿摄咧买一棵桃花，谂住咧增加一下我哋三五成群嘅人缘，咁啊顺便增加一下同家人嘅人缘啊，最紧要佢啲感情运啊！ 哇，果然好有心啊！不过阿摄，你买错花，呢棵系梅花，唔系桃花。吓、 啊，唔怪得我咁耐都冇姻缘啦、 啊。唔紧要啦，梅花定桃花买到翻屋企，你阿妈都开心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同大家过一个暖粒粒嘅情人节。 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 喂， 呢度系广东省广州市派出所，我系刘华检察官。我哋进行咗初步调查，怀疑你伪造护照同信用卡。 我冇啊，我冤枉噶。 我而家俾个链接你，你会睇到我哋发出嘅通缉令同埋资产冻结令。 张通缉令是写了我的名字，为什么会这样？我没做过、啊。 那你就要跟我们合作啦。 好。 现在你需要在中国商务银行开一个户口，将你所有的资产转去这里做保证金。 吓、啊？ 你放心，这个户口是用你的名字的，其他人拿不到钱，你都想洗脱罪名的。 那我阵间去开啊。 嗱，阵间我就会传送一个链接俾你，你开咗户口之后就照链接嘅指示输入资料啦。你记得要尽快做啊吓，你都唔想坐监噶。 我明白。 俾我知道晒网上银行号码同密码，攞晒你啲钱，用乜嘢啊？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如果大家不想成为受害者，记得对来历不明的电话要提高警觉，千祈不要下载来历不明的应用程式，同埋不要将你的个人或者是银行账户资料输入不明来历的应用程式或者是网址。还有不要随意打开短信入面可疑的连结或者附件。记住啊， 如果有自称執法人员手持拘捕令，上面有你的个人资料，声称会为你洗脱嫌疑而需要你的银行账户资料都好，大家千祈不要上当啊。 有我个人资料就信你，睬你都傻。如果有怀疑就要即刻致电防骗易热线18222查询。 有怀疑即刻18222。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埔德雅苑、大围云蝶花苑三座、牛头角上村常泰楼、元朗朗善村善爱楼和慈云山慈华大厦。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时间嚟到早上8:12嘅时间啦，欢迎听众继续收听晨光第一线。咁啊，电话侧边咧亦都拨通咗咧，就系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师温卓培。早晨啊，卓培兄，早晨， 早晨，早晨啊， 早晨，钟哥， 早晨啦。系有啲嘢真系想问一问啊，最近听得最多嘅新闻咧，都系呢三个字啊，乌克兰啊。咁而家呢个乌克兰危机咧，想问问阿温卓培先生啊，咁会唔会即系帮到另外一啲嘢咧？即系譬如话，会唔会推升咗油价或者金价咧？ 你講得真係好啊，因為咧正係因為烏克蘭嘅事件咧，我哋而家見到咧就個油價咧已經係飆升到咧係去到咧94.55美元啦，已經係相當之挨近100美元嘅水平。咁呢個咧可以話係七年半嘅高位嚟㗎啦。咁除咗推升咗油價之外嚟講嘅話咧，資金咧我哋見到咧仲大舉咧就翻去咧就美債市場就避險嘅，咁令到咧各年期嘅美債嘅知息率咧就迅速咧就急攀升嘅。咁見到咧就之前嚟講sorry 唔好意思，係去到債息率咧係令到債息率係有所回落翻嘅。咁我哋見到十年債嘅知息率咧而家咧係跌翻落去咧係兩厘樓下，咁而家最新係報1.9597% 嘅，咁至於金價嚟講嘅話咧，亦都係見到得到支持啦。咁金價嚟講嘅話咧，而家去到1859美元嘅近三個月嘅高位嘅。咁最主要咧係因為美國總統拜登咧就呼籲美國國民咧就盡早離開烏克蘭啦。咁859美元嘅近三個月嘅高位嘅。咁最主要咧係因為美國總統拜登咧就呼籲美國國民咧就盡早離開烏克蘭啦。咁擔心烏克蘭嘅戰爭一觸即發啦。咁呢個係令到資金係轉走嘅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嚟噶。 咁除此之外咧，我都有留意国际版嘅。咁啊，国际消息方面都成日见到话加拿大货车司机嘅示威啦，一连串嘅问题啦。咁啊，到底加拿大货车司机嘅示威有冇即系严重打击到咧美加嘅经济咧？ 首先咧，據我了解咧，最新嘅情況咧就加拿大嘅貨車司機嘅示威咧已經係去到第17日噶啦。咁但係咧到而家嚟講嘅話咧，就開始咧就啲人開始驅散噶啦，啲開始離開緊噶啦。咁所以其實情況咧已經開始見到好轉。咁但係始終嚟講啦，因為已經係維持咗成17日啦，咁所以咧令到當地嚟講個經濟咧係大受損失嘅。唔好忘記加拿大咧有70%以上嘅出口咧都係去美國嘅。咁如果加拿大嗰個邊境竟系堵塞嘅话咧，啲货物去唔到美国咧，咁当然会对加拿大嘅经济会带嚟严重嘅打击啦。咁但系对美国嚟讲嘅话咧，由于个供应链断缺啊，咁所以咧亦都会咧系对美国咧会造成咧嗰个通胀嘅推升噶。咁啊，据了解嚟讲嘅话咧，有好多美国嘅车厂咧，正系因为冇咗加拿大嘅输入嘅零件啊，咁所以咧其实都系要即系半休状态。咁所以呢个咧系对两国嘅经济，美加嘅经济咧都会带嚟咧一个负面嘅影响噶， 咁咩都系可以倾下嘅，倾下先啦，倾下先啦。嗱，呢个礼拜咧仲有德国同埋俄罗斯呢两国元首都会倾下偈，有啲咩可以睇到咧？ 嗱，呢個係真係好值得關注嘅地方，因為我哋知道咧，就整個烏克蘭事件咧，就而家令到全球金融市場都好動盪啦。咁所以咧，就要睇下能唔能夠真係可以解決嘅問題啦。嗱，我哋知道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法國總統嘅馬克龍咧就去咗俄羅斯，就同普京會面嘅。咁啊，談判嚟講雖然話冇成果啊，咁但係總算係個開始啊。咁而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嗱，今日咧就德國總理咧就將會率先咧就到烏克蘭去訪問先，咁而去完烏克蘭之後咧，就會轉到去俄羅斯同總統普京咧就會面嘅。咁啊，睇下佢能唔能夠真係化解烏克蘭嘅個問題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咁啊，過去嚟講嘅話咧就。即係俄羅斯咧就一直咧同美國係講烏克蘭嘅問題啦，咁一路咧都係忽略咗歐洲嘅，咁而家咧歐洲咧就參與翻嘅事件，咁睇下咧能唔能夠咧係將個事態咧係將佢扭轉過嚟，因為始終嚟講，如果真係喺烏克蘭爆發戰爭嘅，影響最大除咗俄羅斯就係歐洲，咁所以我相信佢哋兩家人咧一定係要盡快咧係傾妥佢啦， 係一杯茶食個包 要啦，要傾妥個問題咧，仲要諗一諗就是、美國通脹咧，哇都通脹咗。好耐咯，百姓嘅生活都雪上加霜，见顶未啊？温卓培， 嗱，其实咧，我觉得美国嘅通胀咧，虽然话已经去到 7.5% 嘅40年嘅高位，咁但系我相信未咁快见到。 哎呀，搞错啊！ 系啊，嗱，点解咧？点解会咁讲咧？有原因嘅。首先嚟讲，而家我哋见到咧，美国嘅就业市场咧，相当之炽热啊，咁啊，每小时嘅工资咧。那個按年咧增長咧達到 5.7%， 你有 5.7% 嘅工資嘅增長，咁你個通脹係第一就好難回落去到邊度啦？呢個第一樣嘢。咁第二樣嘢嚟講嘅話咧，國際油價大家都見到啦，咁而家咁去到咁高企啦，去到九啊幾蚊啦。咁我如果真係烏克蘭有咩事嘅話咧，我唔排除咧可能個油價會進一步上升，因為俄羅斯始終係全球數一數二嘅產油大國。咁如果一旦最具係制裁。咁油價就會上升，咁呢個又會係推升通脹啦。咁第三樣嘢嚟講嘅話咧，加拿大嘅貨車司機嘅問題，頭先我講過啦，就會係影響個供應鏈嘅問題嘅。咁呢一方面嚟講嘅話咧，又會進一步咧係會對美國喺一月份嘅通脹咧係會有個推升嘅作用喺度。咁所以咧就而家咧就呢個就解釋點解我覺得咧美國嘅通脹咧係未見頂嘅最重要嘅原因啦。 嗱，咁啊問完呢個美國，問埋呢個英國先，因為佢呢個禮拜咧。都会有好多经济数字公布嘅，有啲咩可以睇到呢？ 嗱，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个经济数字个公布嘅重点咧就喺英国啦。咁喺星期二嚟讲嘅话咧，就当地会公布12月份嘅失业率啦，同埋每星期嘅工资嘅增长啦。咁我觉得个重点咧就真系要睇下个工资增长有几大，去衡量咧英国通胀有几高，佢日后要加几多利息，咁呢个要留意住啦。咁第星期三嚟讲嘅话咧，就英国会公布一月份生产同埋消费物价指数啦。咁呢两个都系好重要嘅通胀数字啦，咁我哋要留意住啦。到星期五嚟讲嘅话咧，英国就会公布零售销售数字，咁亦都系一个一月份嘅数字。咁上述呢一系列嘅数字咧，公布完之后嚟讲嘅话咧，我哋就可以掌握到英国嘅最新嘅通胀啦，同埋个经济嘅形势。咁我哋知道咧，英伦银行咧啱喺今个月初咧先作出加息嘅啫。咁而家市场关注咧，去到3月17日嘅议息会咧，佢会唔会咧系进一步加息？咁呢个系值得关注嘅地方嚟啊。 嗯，唔该晒温卓培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听住咁多。 世界各地都睇晒啦， 梗系啦，我下次再讲啦，温仔培，唔该晒， 唔该晒，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咧？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有啲咩优惠啊？欧今日， 喂，情人节快乐啊！ 情人节快乐。 今日当然 唔好 嘅优惠， 净系同我哋两个讲嘅，知唔知啊？ 系啊， 三个男人 唔系同我情人节快乐，Kitty 同 Barbie 就话啫。 诶，同埋听众讲啊嘛， 都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 啊咁啊，讲下呢个花语，咁今年咧好多男士咧都限米煮限饭啦，咁、 啊， 所以咧即系花语咧呢、這个时间就出嚟咧帮到啊一啲男 事啦。嗱，當然你話喂送99朵玫瑰就代表乜嘢咧？就是、天長地久咁樣。咁但係你個荷包咧都應該冇咗一截噶啦。咁樣99朵嘅玫瑰花再加上。系今年如果唔订嘅话冇啦。 阿欧一嚟就开个99朵，你可唔可以开个三支啊？ 你知我今朝啊， 低成本 已经喺度讲话做人最紧要咩啊？一心一意， 嗯， 一支 一支 系嗱，小白都啱。三支咧，我就觉得唔系好好意头，但系咧， 哦，系咩？ 应该系嘅， 哦，系啊，明咗噶啦， 都系过节啫， 差好远啊，钟哥。 啱嘅，啱嘅，啱嘅。朵咧嘅花语系咩咧？你就系我嘅唯一啊 ，only one 咁样。系两朵咧就系、是、心心相印啊。咁三朵咧，其实花语都几好听嘅，就系、是。我爱你啦， 系咪啊？谂多咗啊，小 三朵啊，好易变成三心两意 啊！ 我爱你啊，谂多咗啊！ 嗱，花语真系咁样解读，系我爱你，唔系三心两意， 系啦，又唔系保佑我。 四朵，哇，四朵，通常四朵金花， 四朵金花啦，系咯。 中国人死死声唔好听，但系咧，原来。四朵咧都代表咧呢个山盟海誓啊！ 吓、咁都讲得埋？ 系啊，原来系咁嘅意思咁、样。跟住咧十朵嗱，如果你话喂四朵之后，喂我又 budget 又多啲、但系又未至于大到去99朵、 半打咯 吓 咩啊？ 半打咯， 十二支 唔系六支 啊？系嗱，六支六支 六 六六无穷咯、 系咯， 六支咧就比较 情人节冇关系、 叫做吉利啲啦。你哋都讲得啱，系代表咧平安同埋顺利。咁、但系有啲情侣就系觉得咁平安做乜嘢啊？ 平安唔好啊！ 我要你爱我咁样系咪啊？通常我哋都会加码，去到几多咧？十字即系双位数字啦。 唔使平安有我已经得噶啦嘛。 系 平安中啊！ 有可能有啲女士中意啲惊涛骇浪式嘅爱情咧，系咪？中意刺激？ 平安中都好惊嘅，揿嘅时候，好事好冇事冇干唔会揿。喂，讲埋十朵先啊， 好啊， 全十尾， 系 朵十二朵咧就系、是、心心相印咁啊。最好系咩咧？我暂时咧睇到一个咧，又喺中中间间未至于一两朵，又未至于99朵，就系24朵啦。代表乜嘢咧？知唔知两位拍档？ 唔知啊。 廿四尾我知， 就系24小时都挂住。 哇，系 喎、千祈唔好用呢、這个啊！等啲人数下数下，点解唔365支咧？ 系啦，仲要嗰年闰年添。 系哇， 攞咗几蚊啊要 啊！ 多谢你啊，多谢你啊，我多谢呢啲咁嘅指示啊，令到大家吓、荷包出血啊！ 男士都多谢你啊，咁大家按照住自己嗰、那个吓、今日想有几多 budget 啦，咁啊送几多呢一个嘅花俾自己另外嘅一半啊！ 好，阵间再同你倾啊， 一阵再同你倾过。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思芬继续喺度啊！今集嘅 TDC Hotline 咧，我哋就请嚟贸发局嘅研究部大中华区经济 CCH 潘咧，就同大家探讨一下海南自贸港对香港嘅机遇。CH 你好， 系你好，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啊！ 祝你都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啊 ！CH 嗱，其实海南省咧就系中国最南端嘅一个省份啦。咁我知道咧，中央政府对海南岛咧就推出咗一啲嘅政策，可唔可以都同大家讲讲啊？海南未来嘅发展方向同埋计划咧？ 好嘅，海南岛咧喺2025年前咧就会成为一个自由贸易港嘅，即系话喺2025年之后咧，大部分商品进入海南咧就将会免关税，同时海南都将会有唔同嘅产业同埋税务政策，方便企业咧去到海南做生意嘅。所以咧，而家推出嘅政策主要系为2025年作出准备啦，好似符合条件嘅企业去到海南营运咧，企业所得税率只系需要15%。比全國的企業所得稅率25%咧係低㗎。 咁剛才就話海南2025年之後會係零關稅，咁其實係點樣實施嘅咧？ 海南島咧喺2025年之後會成一個叫做一線放開二線管住嘅管理模式。簡單啲嚟講咧，就喺2025年之後，國際商品進入海南咧就會係免關稅㗎啦。但係如果呢啲商品係經海南 轉口進入內地其他地方的話，政府就會收回關稅了。不過如果進入內地的商品是海南製造或者進行深度加工的，無論商品的原材料是來自海南本地或者國外，這些商品都是可以免關稅進入內地的。這個管理制度不單止可以幫助海南成為國際商品匯集的地方，更加可以促進海南加工製造業的發展的。 咦，即是說其實在海南那邊做工廠都可能是大有可為吧？ 都可以說是的，企業的確可以把握海南免關稅的政策在海南開展加工製造業務的。不過有一點需要留意，就是海南的環境保護政策是比其他內地的地方是嚴格的，所以一些高科技和低污染的產業是比較適合海南，好像環保物料製造、零食生產、旅遊工藝品生產等等的。 明白了，剛才 CX4 就講到了，符合條件的企業去到海南營運，企業的所得稅率只需要 15%， 當中優惠的肯定就不只是製造業的企業了。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服務業企業在海南會有什麼機會呢？ 海南要發展成為自貿港是需要多個行業配合發展的，所以海南對外商和港商的服務業企業是十分歡迎的。如果外商和港商是營運物流倉儲、創業投資、商業諮詢、設計、軟件開發等等的行業的話，在海南都會成為鼓勵類行業，獲得稅務優惠、優先供應土地等等來自政府的支持政策的。 那香港就是世界重要的服務業中心，那不知道 CX 有什麼建議給香港的服務業企業怎樣去把握海南自貿港的機會呢？ 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握 CIPA 的機會。 CIPA 就是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香港企業通過 CIPA 可以比外商獲得更加多的優惠的，例如外商在海南是不可以成為國內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的，但是根據 CIPA， 香港律師事務所就可以跟一間海南的律師事務所合組聯營。又例如外商在海南投資醫療機構就僅限於合資了，但是香港服務提供者就可以以獨資的形式去設置醫療機構的。類似的例子是還有不少的，港商可以多留意相關的資訊，這樣就可以獲得先機的了。 今天多謝 CH 跟我們講解海南自貿港的最新發展情況，希望就可以幫到各位開拓內地市場的朋友了。今天謝謝你 CH，Thank you。 想獲得最新的貿發局經貿研究報告，即上 research.hktdc.com。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二月十四日是一年的第45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320日。2020年2月14号，港铁屯马线一期正式通车，取代原有马鞍山线，并由大围延长至启德。屯马线整合香港前九铁五个铁路建设项目。2021年6月27号，屯马线全线正式通车，成为全港最长和站数最多的路线，全长 56.4 公里，车程约74分钟，共27个车站，当中有6个转车站。屯马线连接屯门区的屯门站和沙田区的乌溪沙站，途经新界及九龙多个地区。二月十四号出生的朋友属于评论高手，有时亦会令人感到不安，具有喜剧感觉，能够引人深思，容易自视过高，思考快速，精神集中，喜欢各类型感官活动。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有没有信心带领团队完成繁复的工作？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铁路可以带领我们每日行走需要的路线，但是我们有没有为自己定立人生的路线？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清凉。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讲呈祥道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好噶，咁车龙排到马嘉烈医院。青葵公路咧落翻呈祥道，亦都挤塞，车龙排到祖尧村。重复多次啦，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青葵公路落翻去呈祥道咧，亦都挤塞，车龙排到祖尧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嘅东行。过海咧，交通仲系正常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喺封路方面，坚尼地城咧因为有爆水管，卑路炸街同埋士美飞路交界部分行车线仲系需要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冬奥短道速滑女子3000米接力项目，国家队勇夺铜牌。香港电台仅代表全港市民祝贺国家队主场再添奖牌。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泰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Thai. รัฐบาลจัดวัคซีนป้องกันโควิด-19 ให้แก่ผู้มีสิทธิ์ทุกคนที่มีอายุ5ปีขึ้นไปฟรีพวกเขาสามารถรับวัคซีนได้ที่คลินิก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สถานีฉีดวัคซีนเคลื่อนที่หรือศูนย์ฉีดวัคซีนชุมชนที่กำหนดผู้ที่ต้องการรับวัคซีนควรรีบทำการจองโดยเร็วที่สุดตัวฉีดวัคซีนที่ใช้ได้ภายในวันเดียวจะแจกที่ศูนย์ฉีดวัคซีนชุมชนยกเว้นศูนย์ที่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โดย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เอกชนให้แก่ผู้มีสิทธิ์ที่มีอายุ60ปีขึ้นไปปัจจุบันการจำกัดอายุสำหรับการฉีดวัคซีน BioNTech และวัคซีน Sinovac คือ5ปีรัฐบาลและ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ผู้เชี่ยวชาญยังคงเฝ้าระวัง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ของวัคซีนโควิด-19 วัคซีนช่วยให้ร่างกายของคุณต่อสู้กับโรคได้ดีขึ้นภายใต้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แพร่ระบาดที่เกิดจากไวรัสสายพันธุ์กลายพันธุ์คุณควรได้รับวัคซีนเข็มแรกและเข็มที่2โดยเร็วที่สุดและรับวัคซีนเข็มที่3เพื่อเพิ่มการป้องกันและสร้างเกราะป้องกันในชุมชนสำหรับข้อมูลเพิ่มเติมเข้าเยี่ยมชมเว็บไซต์เฉพาะกิจได้ที่ www.covidvaccine.gov.hk 過分關心都是一種負擔嚟㗎。 你听阿爸讲，如果唔系读书嘅材料咧，就快啲出嚟揾嘢做。 你听阿妈讲啦，你一定要读好啲啲书，唔系第二时冇出路噶。 我食饱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儿》， 想知道吴乐宏饰演的高尚忠怎样回应父母的期望，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天儿子豪阿涉三五成群与你挣扎中展翅。 小白阿欧，你哋去边啊？ Kitty 去食饭啊！ 一齐啊！ 食肆限聚令收紧咗啦，我哋都系各自翻屋企食饭啫嘛。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陪你度过每一刻。 晨光第一线。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或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倾两句，去边度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饭堂。 今个情人节即系有啲头痕啊， 系啊， 咁因为就撞咗呢一个嘅限聚令啦，又或者大家要赶住翻屋企啦，六点之后冇堂食啦，咁究竟可以点样庆祝呢一个咁多嘅规矩嘅情人节咧？ 系啦，啊，有咩办法咧？我冇乜计啊， 揾阿 Kitty 打开口， 要揾 Kitty 嘅呢个真系， 叫阿 Kitty 讲下啲开口牌啊。Kitty， 你想点样庆祝？ 今朝我都俾你问到口哑哑噶啦 ，Kitty， 好多规范喎，今年啊。 讲到开口牌咧，其实我寻晚我就问啦，我话喂，你有冇买花啊？咁啊，跟住佢秒回冇啊，咁样。平时咧，佢即系我问佢嘢咧，佢都会谂一阵嘅。但系我问佢有冇买花咧，佢竟然话冇啊。 咦？似讲大话喎、啊？ 会唔会系有咧？ 嗱，我第一下咧有啲失望嘅，唔通真系冇？跟住我谂，唔通佢 有 惊败露咗，所以咁快答冇？ 系啊， 嗱。但系咧，我到而家都未收到任何嘢嘅，咁、所以我谂真系冇嘅机会都几大。有，我就话你 先问一问先，之前有冇喺情人节送过先？ 有啊， 嗱，做坏规矩咯，一嚟就做坏规矩啦，应该一嚟就唔好送。 咁唔通唔送咩？一开头。 咁你可以早啲送或者遲啲送，因為情人節當日送咧係貴啲噶嘛。 咁又係，咁又係，其實咁我都係問下啫，咁冇都冇所謂嘅。 係咪真先？ 呢句有啲 feel 到有啲骨喺度飛啊 ！feel 到啃親添啊，已經。 唔係喎，我發現咧，其實尋日禮拜日啦，應該咧，我覺得都有啲人係慶祝呢一個情人節噶啦，即係因為趁住係 weekend 啦，咁啊提早少少啦，咁所以我見到可能街上面都有啲人。是揸住啲花啊，揸住啲礼物啊，同埋揸住啲超市嘅食物啊，咁样咯。 嗱，上个礼拜咧，我记得阿 O 曾经讲过咧，话而家有啲嘅午餐咧系会做长啲啊嘛。 系啊， 即系食耐啲啦。咁可能上系啦，咁可能上个礼拜咧，大家就不如我哋早少少庆祝情人节啦，因为而家六点之后又冇堂食啊嘛。咁如果上个礼拜又冇庆祝，咁去到今日啦，阿 Kitty 有冇啲咩提供呢？六点之后唔可以堂食噶咯，仲可以点样庆祝今晚嘅情人节呢？ 我觉得都唔使点庆祝噶啦，如果你完全冇预备，你而家先嚟谂。不过咁样讲，我觉得其实即系大家如果本身谂住今日真系会夜晚庆祝嘅话咧，应该预先都买定啲食物咧喺屋企，应该即系如果有呢个地方即系许可嘅话，就即系自己喺屋企煮下撑下台脚咁样噶啦。因为啲食材咧，我觉得无论系情人节又好啦，又或者圣诞节咧，其实我谂都有大部分嘅朋友会。选择留在家自己煮的，因为出面食，即系好似钟哥咁讲，你当日食真系会即系 double 咁样噶嘛个价钱，但系你啲食材又未必真系好食咗噶，甚至可能因为佢要 set 咗嗰个餐咧，可能冇平时咁多嘢拣都未定，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如果你本身真系谂住今晚系会喺屋企有约会嘅话，即系同情人两口子嘅话咧。就應該一早就買定嘢，即係尋日買定嘢又好，或者其實今日咧，你而家晏晝 lunch 走出去咧，都應該要買定嘢。如果唔係你放工時間咧，我覺得都冇曬噶啦。同埋你呢幾日咧，本身個超級市場都冇乜嘢噶啦嘛， 俾人搶曬啦嘛。我睇啲報章報道已經 菜啊緊張啲啫。你話要買塊扒咁冰鮮嘅都有嘅， 都未必有啊。 咁緊要 啊？ 系啊，做咩小白你惊？睇嚟你真系冇预备喎、 啊。几心虚喎、啊？咦，望住我 你噶咩？望住我啫，做咩啫？唔好咁样望住我啦。 咁你谂住今晚食咩咧，小白？如果冇得出去 book 位食饭嘅话， 所以头先咪讲咗咯， 食生果啊你咁。 超级市场都应该有啲冰鲜嘅扒嘅。 黄色嗰啲系咪黄色嘅生果啊？ 系啦系啦，即系要搣开个皮嗰啲。 要搣皮嗰啲系咪啊？ 即系冰雪聪明嘅 Kitty 啫， 岂有此理？冇嘢嘅今朝，同埋啲西饼铺都开噶嘛，今日，系咪？ 系。 咁啊，所以 你谂住买个蛋糕， 蛋糕都仲买得起， 系咪噶？ 系应该。 你冇咁咩安心、啊，蛋糕都可能卖晒噶。 嗱，通常今日咧，啲蛋糕铺咧、西饼店咧，应该系会加货嘅。 嗯， 应该系嗰一日，譬如士多啤梨啊、心形啊呢啲咧，会做多少少嘅。 系啦，咁啊，今日尽快去揾翻个翻嚟先。 大安旨意嘅你喺度， 我唔大安旨意噶，我都惊噶。 嗱，不过正话 啊，吓 啊，阿 Kitty 正话提纲话，如果去屋企嗰度，如果有可以容许嗰一个地方啊，都要奉劝提一提啊，多过两个家庭咧，系唔可以喺埋一齐噶吓。 系 即系而家我哋呢一个新嘅规矩底下 吓。喂，咁你情人节正常两个人应该唔会有三个家庭啩？ 咁如果係咁啱 阿哥個女朋 友有 嚟咗 點算？ 然後家姐個男朋友又上嚟，咁哎 嗱， 弊家伙 點算先？ 夾計啦，而家要屋企人夾計先。 情況許可底下咯，你正常都唔會你煮完到我煮咁樣啩？ 唔係，即大家計咯嗱，六點到七點鐘，阿哥。七點到八點就阿家姐 嚇， 即係分兩輪， 係啦，分兩輪八點到九點咪細佬咯，即係咁樣咯， 做兩輪都係咁嘅方法啦。 咁阿爸阿媽就食三餐啦， 咦係喎， 食完休息，係啊，我女朋友都要休息，係佢女朋友 鋸扒個鋸幾餐啊可以。喂 ，Kitty 喺度啊，喺度啊， 哦， 係啊，咁啊睇下有冇啲計仔啦，真係。 系啊，咁啊，如果即系疫情咁严峻嘅话，咁啊，大家可能真系迟啲先再补翻庆祝都未迟嘅。 哎，呢句啱听啊， 啊，系嘛？ 呢啲女朋友真系话俾你听啊，非常好啊。 嗱，问心嗰句啊 ，Kitty， 嗱，即系问心嗰句啊。如果今日你真系收唔到花， 吓， 亦都冇乜特别嘅庆祝，你会唔会觉得不是味宜先？ 我唔会，我今年我真系冇乜特别， 系咪噶？ 拍紧拖啊，热恋嘅时候你就会想搞好多花神啫。我觉得真系有影响嘅，即系疫情令到好多限制嘅时候，即系头先你咁讲话，即系又限聚啊，屋企又唔可以好多人嘅时候，你都唔系好有意欲去搞咁多嘢啊。即系如果你话平时好地地咁啊，佢系大安旨意咁样，乜都唔搞咧，你可能就会觉得哦，咁好似唔系几好咁样，冇乜花神，冇乜心思。咁但系而家太多限制，咁又亦都大家会即系担心啦。就算你去超级市场咁多人去排队啊。你都唔係咁想啦去買嘢，咁所以我覺得係可以體諒嘅。 係咪㗎？我唔係好信女人講呢啲説話。 啱啊！ 我俾佢個電話你啦。如果佢今日乜都冇，你聽日打俾佢問佢。 我驚呢啲係陷阱。 你知唔知我通常咧問親啲女士咧，其他男性朋友都係㗎。問親身邊嗰個咧，如果我唔買嘢俾你得唔得？大家都好大方㗎。我冇問題， 冇問題， 我都體諒你㗎。而家又疫情啊，出去揾嘢又麻煩啦，係咪？唔使啦。结果唔使啊之后呢哦个男仔真係信咗个女仔话唔使喎。 係啊。 结果点啊跪玻璃啊。 係啊。好似好感同身受咁啊小白你讲到啊。 又唔系感同身受不过觉得你有阵时作为一个男士呢即係当一个女仔同你讲其实唔使㗎啦你个心呢十五十六，信唔信好啊？我选择咗唔信，有啲嘢咧都系保障咗自己稳阵啲先嘅。 系，所以我咪话，咁如果你有啲心意嘅，咪少少地咯，一盒朱古力又好，一个蛋糕又好，咁起码有做到嘢嘛。 哇！如果你试下真系你个另一半送盒朱古力俾你，你睇下你有啲咩反应啦。 都系嗰句啦，嗱，我俾佢个电话你，佢应该唔会讲大话嘅，对住你。 我听日 访问下佢，你寻日乜都冇做，咁样 Kitty 系点咧？ 系啦 我今日夜啲打俾佢先 好啦 可能咁啊乜都冇做呢 系啦 可能佢冇做好多嘢呢 可能 Kitty 会同佢讲一句如果真係冇做嘅话 Kitty 会同佢讲句你试下中哥打俾你嘅时候你讲啊 咁慘先得㗎，做又死，唔做又死。 好啦，希望大家都有一個開心嘅情人節啦。 聽日有下集啊，好，拜拜， 拜拜。 殘曬裏沒處實踐你的晴朗也没有亮照你天空何日重动可相通准许我步进你太空看守背后营造暖流进心中城市里没美丽让你心动 否替代我将抱拥轻轻送赠，来让你能一生不再懂，不知怎说起，只想守护你，无尽情话守于无人知。 8:52，一首系歌曲《谷亚薇》，我要和你在一起。情人节就今日要学翻啲南洋福建话旁阿新啦，啊有几句咧都几啱今日使，哇都千差啦，你咪讲就你啦，是唔是贱啦？好啦，呢几句分别有唔同嘅意思，估唔估都系点解咧？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尝尽了辛辛苦苦的爱都是煎熬，谁又怕生生死死，只要好梦实现，情未了心中丝丝真爱不断都宣示，不想见。常令我温暖，就算见千百个明天，始终不变。 从前情未了，何来缘尽了？隔世见面时亦苦涩。 为何情是债？为何缘是债？世世也未还清。本款痴心债，尝尽了辛辛苦苦的爱都是自愿，谁又怕生生死死，只要好梦实现，情未了心中丝丝真爱不变。 情人节当然咧要同你自己心爱嘅人好好地讲一句 I love you 我爱你啦，我啊哇 I 啊中意 do 咧就系你，哇 I do 即系代表我爱你。好啦，呢句情人节嚟讲咧实在太容易听得到啦。但系当你同你嘅另一半讲喂啊哇 I do 啊，佢嘅回复咧有以下呢几个唔同反应，你就要留意啦。第一个前差啦，喂以前讲过噶咯，前差啦即系咩啊？是但啦，哇我同你讲 I love you。你同我讲是但，心都淡啊！好啦，第二句 ，do my 工就你啦 ，do my 工就你啦。意思即系咩咧？可能你同佢嘅朋友以上恋人未满嗰啲 friend 啦，咁啊有啲关系，但系又唔系好有关系。你同佢讲我爱你，佢复翻你一句，你唔好讲呢啲啦 ，do my 工就你啦。咁样嘅话咧，你就留意啦，可能对方同你嚟讲只系想做朋友，唔想做恋人。好啦。仲有一句咧，啊又喜出望外嘅，是唔是贱你啊？是唔是贱你啊？意思即系点咧？当你同佢讲，喂，我爱你啊，佢竟然间同你讲一句，系唔系真噶咁样？咁佢就可能同你都系一样，咦？大家默默地相爱住对方，藉住今日情人节，你系同佢表白，咁啊都祝你哋白头到老，永结同心啦吓。 我是梁永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天。人光在 眼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早晨忠哥， 是那有什么益下我们呢？ 我不停地听到你刚才教那句话，你是不是贱我啊？你是不是贱我啊？ 几时有讲善啫？你系咪爱我啊？你系咪爱我啊？咁样噶？ 喂，你唔使学啊，你老公要学啫嘛。 系咪啊？咁我就问佢，你系咪善我？系咪 即系一般人会听啲福建，会听到呢啲噶？其实 咪即系正话。 我唔知道，我真系听到咁样、啊，但系。 哦，我哋唔识啊嘛，你识就话啫。 可能系啊，即系正如头先听嗰个泰文嗰个 我哋都唔知 道，我都唔识听噶、啊。 我听到 Fubita， 系啊 ，Fubita， 咪猜咁样猜咁样噶嘛，系啊，我成日都猜嘅泰国人系啊。 紧要啦，喂！但我想话咧、嗯，我最近咧，即系虽然叫做少出街啦，咁但系咧、嗯，因为咧，即系都有要去买一啲外卖饭盒翻屋企食嘅时候啦，因为完全唔够胆四围去啦，咁但系我想话咧，之前嗰排咧，过年之前咧，我就有去买新衫嘅，咁、 嗯、 但系咧，我就谂起我的经历就系点咧，我经常咧喺嗰啲嘅连锁服装店铺头里面买嘢嘅时候咧，都会被误认为店员噶。 你啊？ 点解咧？ 好多人都會有呢啲經歷嘅，咁但係咧，嗱我就發覺咗有一樣嘢啦，因為其實我著嘅衣著咧比較普通同埋樸素啊，咁、 嗯、 好多嗰啲咧連鎖尤其是買衫嘅鋪頭咧，佢都係會其實係一件類似啲板領嘅 T 恤啦、 嗯， 然後就可能一個細細嘅 logo， 然之後掛住個員工證咁樣啦，咁、 嗯、 因為咧我疫情期間咧我就多咗啲裝備嘅，因為我盡量想拎少啲嘢出去啦。啊咁而且咧就會將啲可能要俾錢嘅工具咧就掛喺心口，咁就連袋都唔拎， 似員工證啊， 係啦。跟住原來呢個造型咧係經常會被誤認為呢個嘅店員啦，跟住就會問你好多問題啦。誒咁啊呢個有冇呢個碼？呢個有冇大啲色㗎？呢個可唔可以訂啊？咁咁我每一次咧都係好禮貌咁，唔好意思咧，其實我真係唔係店員嚟， 我係店長啊。 你同佢講，我入倉幫你揾下啊嘛。 跟住之后走咗嘛， 可以大声啊！经理入仓， 系喎，真 系经历噶， 系 点啊嘛？ 你哋唔会知道啊！我细个嘅志愿咧，即系希望做一名收银员啊！ 哦， 系啊，系好希望日日可以数住无尽嘅银纸，同埋可以不停咁有人俾钱我啦。 你而家都做紧噶，不过啲银系你老公俾你啫嘛。 系咧， 有得数都好啊，系咪先？ 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电话机楼。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慈云山慈康村康健楼、屯门田景村田裕楼、旺角广东道116号恒通大厦 A 座、长沙环海丽村海晴楼、大埔天转三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情人节，爱情人，更爱家人。 大家好，我是同你继续倾的马俊伟。 彭泳仪。 泳仪啊，今年情人节想着怎么过？ 当然是跟男朋友一起过啦。 有没有想着带妈咪啊？ 没有、 啊。有没有想着试下、 啊、 或者有些惊喜呢？ 那好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同大家过一个暖粒粒的情人节。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才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安排进一步检测。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胡鸿钧、Gigi、严明熙。每集还会有一个新的名字跟你讲下他的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奔神、莫莉、陈景鸿主持。 逢星期一黄昏6:30，香港电台第二台。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परिस्थिति भोगाएर जीत गर्नुपर्छ। Lockdown Diary 2.0。 Lockdown Diary 2.0 is the amalgam of personal experiences。 你博尔朋友制作的 CIBS 节目《隔离日记 2.0》。 进入社区，即系器物啦，可以陪住人一路生活啦。点解佢唔可以被视为系艺术嘅一种咧？ 佢系 CIBS 广播人同艺家阿 Y。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投资 O2O， 大家咧讲过今个礼拜其中一个焦点啦，讲紧咧就系啊染蓝啦，有恒指新季咧有机会染蓝啊，咁啊礼拜五咧就会结中啦，咁啊市场人士咧都喺度揣测紧，究竟边一只咧会成为恒指新季咧？呢、这、一个应该会系啊今个礼拜港股方面嘅投资焦点啦，大家就要密切留意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亲子百分百入边啊，咁啊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慈威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啊，今日咧就见唔到个样啦。咁啊，靓女之余咧，仲系靓声嘉嘉。早晨，嘉嘉。 早晨啊，各位。 啊、把声真系几靓。 多谢你啊，小白。你把声真系叫靓啦。 今日情人节啊，所以咧醒你啊，等你吓、啊、开心啲啊。 一定系啦，同埋大家如果即系情人节，一定系好多节目啊，又或者准备咗好多嘢，所以今日我哋一定要讲一个题目咧，系同情人节有关。 哦，亲子同情人节都可以谂得上关系嘅咩？ 一定会啊，嗱，因为亲子咧嘅最基础啊，即系一个家庭最基础，其实就系父母嘅关系啊，即系讲紧唔系父母，应该系讲紧 夫妻之间的关 系。是、哦、如果我跟我太太日日都面咗，日日都嗌交嘅，咁啊仲边度有心机去到管教自己的小朋友？咁啊何来亲子呢？系咪？啊你又啱、哦。 系啊，同埋加上咧，小朋友咧日日夜夜睇住你哋两个相处咧、 嗯， 其实喺佢个印象里面咧，佢都对于夫妻或者即系同另一半嗰个相处咧，佢都会有一个印象喺里面嘅。咁呢个都会影响佢将来咧，佢再去选佢另一半啦，甚至乎同佢另一半相处嗰阵时嗰个方式。 咁即系如果个阿爸系衰嘅，啊纯粹举例啊，个阿爸衰嘅、嗯，对个老婆唔系咁好嘅，咁、那个仔咧看在眼里，仲睇到大。咁佢第日大个揾咗个女朋友佢鍾意嘅结埋婚啦，但佢係对老婆嘅态度呢就会好似唔多唔少投射咗佢阿爸对佢阿妈个态度，嗰种譬如游手好闲啊、情人节唔送嘢啊、呼呼喝喝啊、样样嘢奉旨啊，都有呢啲态度，嗰就有机会变成好似我哋成日所讲嘅遗传㗎喇喎。 会㗎，所以呢同夫妻之间嗰个相处呢其实係一定要做得好，同埋咧，盡量我哋都保留住大家之間個愛嗰個關係啦。因為其實個仔女繼續帶落去，將來同你一起走剩餘嘅路嘅，都係你另一半嚟噶嘛。 係啊，哎呀，你啱啊呢句，因為阿仔咧，佢第日都會有毛有翼嘅，梗係飛啦。咁啊，邊個得翻同我即係叫做？有个有所依呢都是我太太喎、 哦。是啊，其实呢而家呢好多父母都有一个即情况，就是结咗婚咁啊两公婆啦，但是一生咗小朋友呢就啊我嗌你爸爸，佢啊即嗌你妈妈，跟住呢大家之间呢就好似再冇夫妻之间个关系啦。咁、 嗯、 就剩返爸爸妈妈呢个角色，咁其实系唔理想㗎，因为呢、嗯、即大家对于爸爸妈妈嗰个角色当然有一定嘅要求啦，但其实、啊你哋两个之间嗰个真正关系应该是夫妻嚟噶嘛？ 系， 咁所以咧都一定要保留翻咧，即系夫妻之间个相处咯。 哦，咁啊啱啦，今日情人节咧，除咗系讲情人之外咧，就讲埋夫妻呢个点样可以喺相处之道，然后咧就可以有个更加好嘅亲子空间。咁啊，譬如互相称呼对方呢、這个就头先嘉嘉就话系第一招啦。咁我即系喺屋企，就算我平时嗌惯咗太太做妈妈嘅。啊，咁啊要嗌翻佢做 B B 咁样，咁啊会好啲啦。你做咩笑到咁啫？ 即系可以有好多唔同嘅乳名嘅，你喜欢啦。咁啊，即系嗌翻对方亲昵嘅名咯。即系你要叫老婆又得，又或者咧你叫 Honey 又得，你喜欢啦。咁但系咧就最好咧就唔好嗌对方做妈妈咯，因为其实佢唔系你个妈妈嚟啊嘛。 哦，嗌妈妈都好过嗌喂啊，喂咁。 這個關係應該就真的要見社工的 到時就要找你了 是啊，因為有時候我都聽一些、即是父母相處的時候很有趣，會叫的時候就叫啊爸爸你做得好這樣、啊媽媽你搞這一道，但其實他不是真正你的爸爸媽媽嘛、 啊、 所以呢叫的時候就叫回對方的名字，或者叫回對方的稱謂，即例如老公老婆，我覺得這樣比較好一點、 哎、 有些父母都會說的、啊、我就是不想個仔呢到時叫你就是叫你做老婆嘛，即所以呢我由頭到尾呢我都叫你做媽媽的樣、 啊、 我又覺得呢就不需要擔心這些位置，因為呢你叫得多的時候呢小朋友會開始知道、哦、原來呢、爸爸媽媽之間才會稱呼做老公老婆的、嗯、因為我叫媽媽呢都是要叫媽媽的，所以這些、擔心我們就覺得可以少一 點咯、嗯、這個即是第一招啦， 第一 叫做夫妻保鮮，第一招就是要叫對方做一個親暱一點的名字BB 又好什麼都好啦、啊、你識趣轉變了，好啦，第一招就是這樣， 我不想知你叫你老婆做 BB 不告訴我 第二招呢 第二招其實呢嗱，嚟緊即係今日就係情人節啦，咁雖然咧即係今日就發生啦，咁其實呢啲節日儀式感有時有啲即係夫妻都會比較着重嘅，咁今日大家又可以諗下喎，即係雖然啦，即係今日呢個節日咧，即係好似老鳳要做一啲嘢，但其實我又覺得未必嘅，即係總之表達到你嘅愛啦， 寫張卡都好啊，係咪先？ 係啦，嗱當然啦，有唔同人咧都有唔同。即係中意對方表達嘅一啲方式嘅，咁、你記住一樣嘢咧，就係唔係諗你自己想送啲乜，或者你自己想點樣，你係要諗對方佢收到啲乜，或者佢乜嘢方式咧，佢會感受到你好錫佢。 係， 即係我例如舉個例，之前咧有試過有個即係老公咧就送咗個吸塵機俾佢老婆。 嗯，哦，跟住个老婆会唔会就系话，咁你真系想做死我，即系要我吸尘啦咁样啊？ 其实呢个系屋企需要嘅嘢嚟嘅。咁佢老公咧就觉得，诶、哎，咁你需要咁俾你啦。但系就呢一个可能方便咗佢老婆做家务啦，但系唔代表个老婆会感受到爱咯。 哦，系。咁如果送蛋糕都有一样、哦。他老婆可能減肥的，跟住老公送我送個深深的情人節士多啤梨蛋糕俾你，我老婆一見到佢嘅時候咧就興啦，你明知我減緊肥，你仲送個蛋糕俾我，咁即係你唔了解我啦，即係你唔清楚我減緊肥啦，可能仲會嗌交添。 係啊，例如咧有啲即係情人節好興買花噶嘛，咁、 啊、 有啲老公都會好興即係買扎花俾老婆，咁今日買花一定唔會平啦， 梗係啦， 買花都唔平啦， 係啊， 有啲老婆又會覺得，喂，花呢啲會凋謝嘅，咁你買呢啲其實好嘥錢。 保鮮花值得推介就係保鮮花，買咗一次之後五年唔使再送花。 你千祈唔好咁諗啊！你啲擺喺度咧，有時咧對方都會覺得阻定。 唔係啊嘛， 同人有唔同嘅，有啲嗱有啲人咧係中意被服務嘅，例如哦你幫我按摩咧，我都會好感受到愛噶啦、 啊。 有啲人咧就中意哦，我中意收信嘅、啊，哦你寫封情信我，我就感受到愛。 啊、 有啲人咧就係中意哦，你攬下錫下我就得噶啦。咁所以咧唔同人咧真係有唔同嘅即係需求咯、 嗯。 我試過有 pair 夫婦都係嘅，即係個老婆其實好想。想个老公咧写信，即系以前咧追嗰阵时咧就成日写情信啦，咁啊追咗上手啊，跟住结咗婚之后咧就一封都冇啊，纸条都冇啊， 通常 纸条都系叫你，哎，听日咧拎呢啲去邮局啦。 有字条都好噶啦，可能即系 send message 算啦，而家都系。 系啊，咁但系咧，即系有时即系对方又觉得写信对于佢嚟讲好似未必系咁舒服啊，或者咁容易咁样。咁、但系我哋最紧要就系、是、都系嗰句啦，我哋唔系谂自己方唔方便，自己中唔中意做。 嗯 而是想对方啊，佢点样为之佢感受到你锡佢啊，你俾佢爱咧，咁呢个好紧要。 嗯，咁啊，呢两个杀手锏啊，咁啊，大家就要谂一谂，用一用，咁啊喺今日嘅时候就无往而不利。咁如果你话喂，今日我做唔切、啊，出边啲花又贵啊，蛋糕又搵唔到啊，买咩都冇啊，咁又限聚又剩咁样，咁点算啊？唔紧要，你有一日时间谂。因为明天是元宵佳节， 仲有机会， 仲有机会，所以大家千祈唔好气馁。今日唔该晒嘉嘉俾啲 tips 我哋先，咁啊喺爱情方面咧，即系夫妻着下手，然后就可以维系到一个更加好嘅亲子空间啦。唔该晒嘉嘉， 好，拜拜。 拜 拜。我宁静的小村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六零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七零年代发现呀，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哦，转眼间那么快，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九零年代。二十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一零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呦，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哎呦，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说大城市比家乡要精彩，闯出去就没失败，只是暴雨袭来，在人生路徘徊，他还看不清未来。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恶魔守护心中所爱。天空拜一拜 是泪，管他上山下海，爱又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老天爱笨小孩。 还是笨小孩，罗德华加上易烊千玺。 大部分的猫猫天生都不太喜欢喝水，有些主人甚至去到猫仔有肾脏问题的时候才发现喝水的重要性，所以这个问题都是很多猫奴常见的烦恼之一。猫不喜欢喝水跟本身它们来自沙漠有关，那里的水源相对比较少，所以猫会在猎物血液之中吸收所需要的水分，平时他们是不会特别去喝水的。不过现代社会的猫都是以食饲料为主，干蒸蒸的饲料含水量很少，令到猫仔长期都处于不够水的状态。如果你都面对着这个问题，看看以下的几个小技巧帮不帮到手。第一，就是要预备新鲜干净的水，因为猫仔很挑剔的，所以他们饮用的水都不可以不干净，所以主人应该每一日至少都换水一次，如果换到两至三次就更加好了。第二，就是用玻璃容器又或者是流动水机，因为猫是一种好奇心旺盛的动物，使用玻璃容器反光的效果会引起猫咪好奇，而流动的水同样都会吸引到猫的兴趣，从而增加饮水的机会。第三，就是增加湿粮的次数了。湿粮的含水量比较高，能够令到猫在进食之中同时都吸取到水分。喜欢动物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Kitty。 晨光Monica，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睇下边一位先，哦，原来系 Candy，哦，早晨啊 ，Candy， 系、hey， 早晨啊，各位主持人， 你好，今日嘅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咩点唱呢？ 我想点俾咧香港所有嘅市民啦，努力加油啦，同埋好感谢医护界啊，同埋各方面嘅人啦，咁样 系，咁啊，我自己都系啊，即系无论系检测啊、医院啊。后勤的工作啊，所有人呢而家呢一刻呢、 啊、 真係用尽所有力量。 甚至乎是配药啊，揸车啊，所有嘅香港人努力加油。 啱啊，就算你话送外卖俾一啲喺。 係啊，我哋都好感激佢㗎，我今日先收完。 係 啊其实呢真係要好多谢佢哋啊，佢哋嘅付出呢係令到我哋可以喺呢个抗疫上面踏出咗好重要嘅一步嚟㗎。係 啊，同埋我哋香港人都好团结嘅，好感恩㗎。 嗯，咁啊要啊，咁希望大家呢听完呢个点唱之后可以继续呢有更加多的力量，咁啊，同心抗疫。 系啊，打支强心针啊，同大家。 要啊，多谢你啊，你湿地好好啊 ，Candy， 多谢晒你电话。 OK， 拜拜拜 拜。 回望过去沧桑百年，有过几多凄风苦雨天？东方之珠，熬过锻炼。和苦困遍历多少变迁，沉着应变，苦中有甜，笑声哭声响于耳边，东方之珠赢过战线，赢过一寸暗淡艰苦的挑战，繁荣共创，刻苦永不倦，蒙锐的贡献能传得更远，光辉一片，迎面更有千千百年，这小海岛 真迹在此，东方之珠，谁也赞是。由此加上美丽璀璨的冠 中三十一， 刘畅，刘畅有乜好提供啊？ 喂，早晨啦，钟哥。 早晨，刘畅。 早晨啦，早晨啦，早晨各位。嗱，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喂，今日情人节啦嘛。 系啊。 系啦，咁情人节咧，通常大家都会出街拍拖食晚饭啊嘛，而家冇啦，万事堂食就禁咗啦。 系啊。 好多朋友屋企煎牛扒噶嘛。 系啊。 咁煎牛扒原来即系论牛扒出色，原来阿根廷嘅牛扒系最出色。 系咩？ 哦，竟然有啲咁嘅事？ 冇错啦，嗱，点唔系我讲啊？系个节目讲啊。今日傍晚六点半啊，未知天下共用厨房，咁会带大家咧去到一间本地嘅阿根廷餐厅嗰度，咁啊。睇下佢哋嗰啲牛排有幾出色之外，亦都會介紹下佢阿根廷籍嘅主廚啊 Nelson 啊，咁啊，佢哋咧原來嗰啲牛扒咧，即係有好特別嘅傳統嘅風格嘅。咁啊，今晚咧 Nelson 咧會即席示範佢點樣煮出一塊咧世界級嘅上乘牛扒，同埋咧會介紹下咧佢哋阿根廷菜咧有幾特別啦。佢喺香港又點樣去到融入香港嘅生活咧？咁啊，今日傍晚六點半就會講下呢啲內容噶啦。 好啊， 係啊，阿根廷人通常係咪鋸扒嘅咧？嗬， 我唔知喎， 佢哋養好多牛噶嘛。 係啊，係啊。 养啲牛都系当然外销，但系佢哋都系好喜欢食牛嘅。 我哋希望学一下咧，点样买到一块唔系好上乘嘅牛扒，但系可以煎到好上乘啫。 咁啊， 啲人话攞啲粉撒下， 俾啲茶餐厅咁样。 系啊，好，跟住点啊？跟住八点钟， 好啦，去到八点钟，香港故事世纪物语嚟到最后一集啦。咁啊，今晚咧同大家讲下育儿呢一个呢一件事啊，喺香港咧，即系养小朋友啊，即系。呢個故事叫世紀物語嘛，咁啊講一個世紀以嚟咧嗰啲唔同嘅轉變啊，咁啊講育兒嘅轉變啦，咁啊今晚咧先嚟訪問一位咧今年94歲嘅婆婆，咁啊講下咧佢即係當年點樣去到湊仔啦，佢哋對啲子女咧有啲乜嘢嘅期望啦，咁啊唔止喎，佢今年94歲嘛，佢講翻佢嘅父母當年咧對佢哋有呢一輩嘅人有啲乜嘢期望，咁啊馬上就會 cut 翻去到咧講下咧訪問下。今時今日啦，嗰啲父母咧，佢哋又點樣對啲仔女有啲咩期望，同埋點樣湊仔嘅？咁啊，做一個對比，等大家咧可以反思一下咁話嘅。 係啦，通常啲爸爸媽媽都好容易就係話希望啲仔女健康快樂啦。 嗯嗯 但跟住要求都越嚟越多。 係噶，唔係咁簡單嘅，你知啊？ 都明嘅， 冇啊。 阿小白你好似過來人咁樣喎。 唔好咁講，唔好分享下啫，分享下啫。好，九點半啊，醫生與你。 好啦，咁啊，醫生與你咧，今日同大家講下咧一個用電擊嘅治療法啊。電擊通常我哋一諗起咧嗰啲啊，任何人咧，即係嗰啲有人心臟停頓，嗰啲心臟起搏器啊，即係好似兩個燙斗喺人嘅心口 邊啊 嗰啲咁樣啦。咁但係即係呢個之外啊，原來咧用電擊咧係可以即係醫治呢個精神病重症嘅。 哦， 係啦。咁啊，今晚咧就會請嚟咧青山醫院嘅前院長啊張宏堅醫生咧，同大家講下有樣 治療叫做電痉挛儀器啊。咁、 嗯、 原來用電流咧去到醫治呢個精神病重症嘅。咁今晚會聽下佢睇下點樣講啊。 嗯，好。咁另外仲有10点《異國人生》喎。 冇錯啦，呢、這個全新嘅紀錄片集嘅系列啦。咁即係近排香港好多朋友都有去移民噶嘛。咁即係我自己都有啲朋友啦，佢哋移民外國之後會成日話，即係好多文化嘅衝擊，唔好多挑戰啦。咁呢個香港人啦，咁但係原來就算加拿大人，好多人都去移民嘅。佢哋移民去外地之後，佢哋都遇到好多挑戰嘅，又遇到好多問題嘅。即係即使佢哋好似大家都講英文咁嘛，咁呢個節目咧就會咧追訪唔同嘅加拿大人，佢哋移民去世界各地，睇下佢哋面對到啲乜嘢問題，啲乜嘢衝擊，佢哋又點樣去解決嘅。 好，咁今日夜晚大家留意住港台電視31，吳家昌。 唔該曬。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9: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听日起降低科兴疫苗接种年龄至3岁。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建议，当局尽快组织外展队，或安排私人执业医护人员到幼稚园同小学帮幼童接种。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幼童感染新冠病毒之后，病情较重的原因，或者同過去2-3年疫情導致停課、社會缺少4類舊有的人類冠狀病毒感染有關。因為本身感染過呢4類病毒，會激活體內的 T 細胞，產生交叉免疫，令幼童之後就算感染新冠病毒，亦都有跨越式保護，減輕病情。他又建議訂立兒童入院的優先次序，如果病童家庭的環境理想，可以容許家居檢疫，并同时安排医生每日以视像的方式帮病童会诊。汇丰宣布，由于有职员确诊感染新冠病毒，4间分行今日起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分别是由一城分行、海洋中心、汇丰上玉及卓越理财中心、荃湾分行、黄埔花园分行同卓越理财中心。汇丰话，有关分行已经安排深层清洁同消毒。隔离的理财贸易中心将会维持正常服务。银行已经要求有关分行所有员工进行病毒检测，并会为员工提供适切的协助。一个在田心失踪的男子已经被寻回。一个86岁男子昨晚下午在威尔斯医院急症室等候入院接受隔离治疗期间，在未有通知职员的情况下先至离开医院。医院职员报案，那个男子初步证实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他凌晨在宜城方被寻回，没有受伤，案件无可疑。警方去年接获19200多宗诈骗案件，比前年上升近24%。警方说，疫情下市民和公司型机构转为网上或多媒体渠道接触，骗徒亦都多用互联网和社交平台等犯案。警方说，去年接获642宗网恋投资骗案，是前年个案的3倍半。单一损失金额最大受害人是一个65岁退休女子，她在网上贴文放租单位，一个声称持内地护照由加拿大回流香港发展加密货币的男子说有兴趣租用。这个男子向女事主展开追求，并游说她安装虚假程式投资比特币。女事主先后一共将1700万存入8个户口，但最终无法在平台攞翻款项，涉案男子亦都失去联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清凉。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23点，跌183点，总成交金额83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8点，跌14点。 深证成分指数报13,191点，跌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470.6跌6.4，中国海洋石油10.32升3.7，友邦保险87.25跌5仙，药明生物56.65跌5仙，美团224.6跌3.2，中国平安67.9跌0.4，阿里巴巴119.3，啱啱转咗系119.3跌3.1，正荣地产1.24升1仙。中国石油股份4.26升0.2，汇控59.2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1，日元115.46，瑞士法郎0.925，加元1.274，人民币6.36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3。日经平均指数报27,013点，跌690点。港金报17,290元，升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9.2美元，卖出1859.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和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调景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因为儿子的健康关系咧，暂别乐坛几年的时间啊，今次终于回归啦，有呢一首新作啊，来自加拿大的 Great Entertainer Michael Bublé。 Every time your lips are kissing mine, I taste the indecision, it's messing with my mind. I know there's a part of you that's terrified to love.Again, but I promise to the end, I'll never run, leave you behind. I'll never hurt you like he hurt you. I'll never make you cry. I'll treat you right. I'll stand by you. And no matter. 较早时间咧庆祝佢嘅 Christmas 唱片啊十周年纪念都有一首新歌噶啦，今次呢一只新作咧更加精彩啊 ！Michael Bublé，I Never Not Love You。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咁都信。 如果大家最近是听话的话，不用做事就尽量留在家里，脑海里面就会泛起这句说话，留在家好闷的，留在家有些什么好做呢？真正的问题不是留在家有些什么好做，而是为什么你会觉得留在家好闷呢？我们很希望储到钱然后有个家，但是当我们好辛劳拥有之后，就会觉得在家好闷，是不是很奇怪呢？相信很多人在家都是看下电视上下网，看得最多的都是飲食节目的啦。又是哦，我最近都经常看，做开幕前的很多朋友可能由于疫情关系工作暂时停止，又不想自己停下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自己拍些东西给人看着先。因为现在只要拿起部智能电话，个个都可以做摄影专家，但是又不知道拍些什么的时候，最简单就是跟你说今晚吃些什么好。最近真的很多人开影片频道教你煮餸，而且的确是很多人看的。看剧集觉得闷，你会转台，听音乐节目隻歌不啱听你会熄机，但是飲食节目你一定会看完晒它。这些节目就好像有一个魔法咁，如果你不看晒它就会行衰运。为什么这么奇怪我们一定要看下去呢？最近我看了一个外国的著名导演，他都帮一个影片串流平台拍了一系列的飲食节目。其中一集有一位嘉宾问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看烹饪节目呢？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因为大家只是看不需要吃咯，所以无论好不好吃不紧要，只要荧光幕里面的人说好吃就是好吃，说不好吃就是不好吃的了。我曾经看过一些饮食节目，主持人只是将件食物放入口里面 0.1 秒都不需要，就已经说好味道啊。不是吧？ 0.1 秒已经试出味道，你真是好嘢喎。但是更好嘢嘅就是观众是相信啲嘢真是好食。唔通我哋是相信我哋对眼睛见到呢个烹调嘅方法已经觉得佢好食？还是系我哋相信主持人讲嘅嘢，无论佢有冇经过大脑讲出嚟话好食，我哋就相信系好食呢？可能我哋已经习惯咗，只要有人行出嚟做一啲嘢，我哋就觉得一定系好嘢。飲食节目里边嘅餸，你有冇试过先？你唔试过，点知系咪真系好食呢？试咗先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我上遇到江南，我带了琴，成台独奏钢琴，头献上静音，只想每个国民，无论富与贫，用笑声掌声做陪衬。皇上热爱奏琴，神韵醉人，全人类都倾听，和创制气氛，洗耳恭听。看国王沉醉更雀跃，活拍似大师好气氛。城外有小子匆匆到步，极未明何解兴奋。城台上根本没半点韵律，但喝彩声竟飘远近。皇上在捧歌韵，求献奏众人，仍然神韵的超却欠半音，摆出姿态就琴，看似作恶，又博得掌声做陪衬。 皇上热爱周琴，神韵醉人，全人类都倾听和创制气氛，洗耳共听。韩国王沉醉更雀跃，没拍子但是好气氛。城外有小子匆匆到步，亦未明何解兴奋。城台上根本没半点韵律，但何才胜景偏远近。皇上在步歌韵，求献奏众人，然而神应机智却欠半音，摆出姿态就琴，看似作乐，有获得掌声足陪衬。 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今日崔神会唔会好简单地就系教煎心形牛扒咧？ 喂，如果系都好、啊，心形牛扒咧，我觉得都有啲难啊，因为要块牛扒剪咗个心形先啦、 啊。系、啊， 同埋啲牛扒剪完之后，通常咧唔知点样煎嘅时候会变形喎、 啊。系咪啊？系咪啊 ？Kitty。 哦、本身咧，我唔係諗住講呢樣嘅， 不過而家諗住講啦。 唔係，頭先同阿小白講完嘢之後咧，我覺得有一樣嘢咧好啱你嘅。 咩、啊、 因為你頭先話買蛋糕，然後鐘哥話你都未必買到㗎。 嚇、啊！你有計啊？喂，你有個師傅啊？ 喂，我咧就諗起一樣嘢咧，其實咧就好簡單，即係如果各位男士又想啊，不如今晚咧即係叫做有少少心思，可以整少少嘢俾另一半食嘅話咧，呢、啊、一個係完全冇技巧可言嘅甜品嚟嘅， 係、 啊、只係將一啲現成嘅嘢擺埋一齊，但係個重點係咧打卡係一流嘅，即係個樣咧係幾有睇頭嘅、 啊， 比起你用嗰啲朱古力倒入另外個帽嗰度咧，係更加之覺得你勁嘅。 咦， 材料咧只需要三样， 就 系、 是、朱古力啦。 咁唔系啊，我而家整一个蛋糕啊。 哦、 今晚买唔到蛋糕嘛。 嗱 ，首先咧，嗰、那个蛋糕个底咧，我哋就喺超级市场买一个由细食到大嗰只蛋糕咧。 嗯。 石 子包装嗰、那个 长方形嗰只， 系咪讲大话嗰只啊？ 唔系， 我唔系 沙， 系啊， 系、哦、 啊， 系啦，银色嗰只，系啦，实实地嗰只。咁我哋咧去买咗一盒呢个蛋糕，咁然后咧你就揀一款水果，咁当然可能系你另一半中意食噶啦。咁我上次咧就因为雪柜有啲几靓嘅士多啤梨，大大粒嗰啲，咁我用咗士多啤梨。不过咧我有另外一个选择俾大家，可以大家可以试下嗰啲日本蜜柑啊，因为我见到而家咧超级市场啊或者一啲铺头咧都有得卖，我谂都几当做啦，系咪？ 系啊，廿蚊有六个啊。 系咯，一袋袋又有，甚至 不过砂糖桔咧，其实20蚊有两磅添啊， 又唔可以咁比嘅，喂，咩两样嘢嚟嘅？ 系嘅，系嘅，系嘅， 又唔啱整呢个蛋糕， 两样嘢嚟。 因为咧，譬如蜜柑咁，你搣开咗一块块之后咧，佢都好 juicy 噶嘛，好多水噶嘛，咁同埋颜色都好靓啦，橙色咁样。咁、其实咧就系你切一片厚厚地嘅蛋糕，然后喺上面铺一层水果。咁如果你系用士多啤梨嘅，你咪将佢切片咯，系、啦，少少嘅厚度就铺一层。跟住咧，再加多一塊蛋糕，再鋪多層，咁喺面咧再鋪多一塊蛋糕。咁、我上次咧就整咗三層，咁佢咧就其實有一個厚度喺度啦。然後中間你會見到佢有啲水果嘅顏色啦，你可以有少少係凸咗出嚟嘅個邊。然之後第三個材料咧，亦都係現成嘅、你就係買一個雪糕，係啦，你將一球雪糕咧擺埋上面，其實佢成個咧就真係你砌完出嚟就好似喺餐廳俾七八十蚊食嘅甜品咁樣樣噶啦。 啊，呢、這个 系啊，呢个咧其实就真系冇技巧可言啦。你唔需要开锣，唔使成，只不过系切切同埋咧，将佢 搭上去咯， 靓靓地系啦，将佢摆得靓靓， 唔好整到比萨斜塔咁就得噶啦。 系啦，咁但系咧，你如果喺厨房咁样攞出嚟俾你嘅另一半食，哇！情人节快乐，我为你整咗呢个蛋糕啊，哇！即系感动到喊啦，系嘛？ 系咪噶？即系佢可能会话。诶、欸，咁简单我都识整啦，咁 帮我惊俾人笑呀！哇，你用啲咁嘅嘢咩？ 泼你冷水咧，你睇清楚佢啦。 喂，有你呢句加持就得喎。 哇，争好远啊！ 争好远啊，系啊！喂、啊啊，如果再审嗰啲，唔系审啊，即系又审又得，譬如啲咩朱古力粒啊，跟住再加埋啲朱古力嗰啲酱咧，咩遇到冻会冻会硬嗰啲咧，得唔得啊？ 得嗱，如果你喺上面想再劲啲，因为其实主要都系俾佢打下卡、摆上网， 系啊系啊 啫嘛，系咪、 啊？最紧要靓啊，好唔好食？另外一样嘢， 加多两样嘢。如果你真系有心机嘅，第一就好似头先小白嚟讲嗰啲朱古力酱或者榛子酱，一樽樽咧就咁挤出嚟，就挤喺个碟边又好，挤喺个蛋糕面又好啦。第二咧就系、是、你可以研一啲花生碎，咁喺个雪糕面。哇！呢、這個真係直頭係100元添。 之前農曆年嗰啲瓜子未食曬都可以研碎佢擺埋上去。 有冇咁樣？ 標準喎、 哦。又砂糖吉，又瓜子，點搞咧？小白你， 俾啲誠意啊！ 你睇下聽日翻唔翻老公啊？可能 要。 冇嘢嘅，系啦。 大家今晚可以 简简单单。喂，我抄唔切嗰、那個那個整法，你簡單啲再講多次得唔得？ 簡單啲再講多次就得啦。首先咧，你就買盒蛋糕翻嚟，將佢切片。咁我用三塊。咁中間咧就夾一啲水果片，係啦。你譬如士多啤梨又得，嗰啲麥金又得，一攤攤。係啦，咁你中意菠蘿都得嘅。咁然後咧就再喺面上面咧擺多球雪糕喺上面。咁咧其實佢就你砌咗出嚟咧就好似一個 cube 咁樣樣嘅。咁上面有雪糕啦，你中意咪擠啲朱古力醬啊，睇側邊料個字咯。 Kitty 唔好再讲啦， 做咩啊？ 正话小白咧喺直播室里边咧，佢真系用纸笔写低你讲嘅嘢，佢恐防咧，佢今晚都系冇准备，所以而家咧就急就章。将你讲嘅嘢咧，今晚整一次嘅啫。 因为头先咧， 系 啊，好简单。同埋头先 Kitty 讲一个重点就系咩咧？即系头先钟哥都有讲嘅，就系话万一出边嗰啲西嗰啲咩饼铺啊， 冇啊， 卖晒，咁点算咧？喂，這個、呢个咧就即刻可以。大派用場啦、 我斷估嗰啲執得齊噶， 係咯，我斷估嗰啲石子包裝嗰啲蛋糕唔會賣曬啩， 我就幫佢起一個名啦，叫做祝你好運情人節急就章蛋糕。 跟住如果有啲咩咧，你就话哦，我今朝听崔神厨房讲噶喎，咁 系啊， 赖落 嗰 度， 好啊，好啊，有啲咩就赖落 Kitty 嗰度啦， 好啊， 好啦，祝大家今晚 情人节快乐， 加油啊， 执生啦， 小白阿欧，你哋去边啊？ Kitty 去食饭啦， 一齐啊！ 食肆限聚令收紧咗啦， 我哋都系各自翻屋企食饭啫嘛。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陪你度过每一刻。 晨光第一线。 林慧的享乐时代。 好啦，蛋糕啊，学咗点整啊，唔知阿芭比这个会不会跟今天夜晚情人节享乐有关？ 是咯， 即是我们挺好啊。 什么 啊？需要这些 idea， 需要这些点子，个个都帮你想的。 是咯，自己执生啊，今晚。 四个字给大家，众志成城啊。哎，今晚无往而不利啊，应该。 小心啊。 就睇晨光第一线的嘛。 是啦，给我 credit 啊，跟住。 点 啊，今天夜晚那个真的有关的，你这个享乐时代。 都唔係淨係一定係夜晚嘅，嗱都知道咧，有好多人咧都係 last minute 嘅時候咧，先至諗住將自己嘅創意同埋愛同埋心思就化作一份實體嘅禮物啦。 都係啊，唔到最後嗰秒咧，爆發唔到小宇宙嘅。 係啊， 自來就係咧，即係其實講真啦，友情係飲水飽嘅，我覺得禮物嘅嘢冇乜所謂嘅。 哇！ 你已經係最好啦。 冇信啊！冇信啊！ 係咯， 陷阱嚟嘅呢啲説話又係啊。 係咯。你老公是不是真的都是这样想的这些东西我又要打给你老公的了、 你不用打给我老公我老公只会告诉你们我没有送礼物给他、 不是叫你老公明天打回来做什么、报平安、啊、 看看膝头哥有没有选到啊 中 OK， 同埋仲讲到嘢。 经我膝头哥跪玻璃跪到流晒血啦，一阵间。 冇事冇事，咁把声反应唔到。 嗯，系。 嗱，讲呢一个咧，就真系咧，专系为一啲可能真系好忙，冇乜时间准备礼物，但系咧又好想咧，用自己对手亲手去表达爱意，即系做一啲小手作出嚟。 嗯。 嗱，我不得不要承认一样嘢咧，我以前咧都真系曾经收过一啲手作嘅礼物嘅。嗯啊我嗰陣時細個嘅時候咧，見到即都唔係好細啦，廿幾歲嘅時候咧，見到呢啲禮物咧，其實我就覺得唔係非常之討好嘅。咁、 嗯、 啊，因為我自己唔係好即特別欣賞嗰啲，我覺得唔係幾啱用嘅手作禮物啦。你知好現實噶嘛？成日都話不如俾封利是算啦，或者俾張 coupon 我就算嗰啲人嚟噶嘛。 咁啊，現實得滯。 唔係我真係覺得，如果係嘅話，即係如果你有心同嗰個人係發展將來嘅，即係譬如我當未結婚咁樣啦，咁、 啊、 你都會希望佢慳翻個錢，寧願大家一齊儲，可以快啲實現嗰、那個即係結婚嘅願望啦。 小心啲啊，都係陷阱嚟㗎、哦，只係點樣呢慳翻個錢，留翻將來結婚用，不過都繼續要送禮物。 係啦，更加能夠表示到嗰個誠意。係啊， 嗰個不過有個備註㗎，嗰、那個不過就係嗰啲錢都係要使喺我身上。 咁咪就係咯，係 啦，離不開呢樣嘢。 係啦， 係啦，即係後邊有個備註。 咁 但係咧，我今朝講呢樣嘢咧，係真係可以廢物利用嘅。如果你嘅身邊，我當你喺 office 翻工咁樣啦，咁、嗯、你就可能會有呢個紙皮箱啊，或者係一啲比較硬身啲嘅卡紙。嗱、 啊， 例如我知道有啲公司咧係用啲紙嘅 file 嘅，即係紙皮新啲嘅紙皮 file 啦，夾住文件嗰啲 file 咧，咁、 啊、 可以攞嚟整我以下講嘅一樣嘢啦。嗱、 啊， 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試過咧，男士可能少啲做呢啲嘢嘅，你哋有冇試過接嗰啲咩情信信封啊？自己揾張長方形紙去摺一張靚靚嘅信封，然之後裏面寫滿咗情書啊，呢啲咁嘅嘢你做唔做啊？ 中學時代嗰啲啊，即係攞張紙跟住寫曬嘢，跟住 再摺翻埋佢啊嘛， 摺翻做個信封，又擺入個 locker 入邊嗰啲啊， 冇、試過， 冇、 我好似有試過喎， 系咪啊？ 不过都好旧印象呢啲。 咁但系个结果系点样啊？系就系冇结果咯。 就系冇结果咯，系咯。而家嗰个冇做过呢啲嘢咯。 嗱，有结果嘅就系冇做过。 而家因为你已经有着落啦，所以咧你唔需要在乎结果噶啦。系啦，点解我会突然间谂到呢样嘢咧？因为我自己屋企咧都有好多呢啲嘢啊。嗰啲乜嘢纸皮咧，就 系 譬如你有时嗌外卖嘅时候咧， 哦系喎， 多一样嘢咧，佢会搵块纸皮仔垫住，佢嗰啲外賣盒會穿底咧，通常都有啲咁嘅硬身紙皮嘅。嗱、 啊， 如果咁你就可以利用呢一塊紙皮嚟做一個小手作啦。 嗯， 就咧做一個咧日本神社祈福咧，咪會有啲符嘅，即係嗰啲咩愛情運啊、健康運啊， 咩御守啊嗰啲叫做好似係。 係啦係啦係啦，嗰啲嗰一類咁樣嘅平安符啦。咁咧啲女仔咧都好中意靚靚地咁樣咧，就掛喺自己嘅手袋啊咁嗰啲嘅。咁、咧你就可以運用呢一張卡紙，將佢對接。嗱，即係長方形咁樣啦，對接。然後你知嗰啲符咧，嗰啲二手味係上邊兩個角係剪咗佢嘅，即係崩，下低兩個就尖角咁樣啦。咁、然後咧，你又可以用埋你嘅外賣嘅套裝咧，攞隻叉就係喺側邊咧就執翻嗰啲咧類似人哋縫印嗰啲線口嗰啲窿窿啊。咁、你就沿住個邊際咧，成個咁樣吉咗佢。跟住咧，你只需要運用你嘅 大手術嚟嘅咯。 咩啊？都唔係好辛苦啫，你一張卡紙對接嗰啲窿啫喎。 哦 ，OK OK， 你繼續講，繼續講。 咁跟住咧，就可以運用你，譬如我當你 office 咁計啦，咁你應該都會嘅原子筆啊，或者有啲水筆啊咁樣啦。咁你就可以佈置下呢一個符。咁、你打開咪可以係一張情人節嘅自制環保心意卡咯，因為你其實係廢物利用緊噶嘛。咁、而且呢樣嘢咧，你仲準備得切嗱，因為而家咧只係早餐時段啫。咁你而家可以嗌個外賣攞張卡紙又得，中午嘅嗌個外賣攞翻公司食有張卡紙又得。咁、你就可以咧運用手上嘅呢一啲物資咧、去佈置一個自己。亲手包装、亲手写嘅情书啦， 物资就有啦，但系入边个馅咪自己写嘛， 咪写两个字得噶啦， 咩啊？ 写冇你系咩嚟噶？冇你符咯，呢、這个真系 一系符 系咯， 好嘢好嘢好嘢，冇你符 冇你符咁送俾你就 OK 啦，系咪？ 系咯， 系啊，打开嘅时候即系希望佢个反应就系你预期之中啦吓。如果收到冇你符啊，唔知道你有乜反应啊？ 我惊一收到之后黑面啊！呢、這个 阿小白今晚打电话俾我啊，报平安啦！ 我喺个 group 度同大家讲啊，平平安都报一报啊，呢、這个好紧要。好啦，唔该晒妈咪。